牌和北京持续的恶意网络活动表示担忧。拜登政府将会对中国采取统一的强硬立场，不会被北京试图分化美国政府不同部门。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方并不期待会议有任何具体的成果，又预计双方会后不会发表联合声明。对话将会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进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会和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外长王毅会面，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接近两个月以来，两国高层官员首次面对面会谈。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今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14点，跌12点，总成交金额36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3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9.5元，跌1蚊；小米集团26.05元，跌2.5元；美团324.6元，跌5蚊。阿里巴巴220.6元，跌8毫，盈富基金29.28元，系升2仙；友邦保险97.3元，跌2.5元；中国平安97.05元，跌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6，英镑10.783，瑞士法郎8.388，澳元6.005，加元6.237，新西兰元5.579，欧元9.241。每百日元兑港元7.11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77。日经平均指数报29957点，升36点。港金现价报1605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91美元，卖出1733.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湖船处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交通就回复正常。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九龙出口啊，红隧嘅九龙出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出口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龙盘苑。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大埔道以登华亭、沙田、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意，避免发生意外。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系1970至72年出生嘅人士，要在2021年4月30号或之前换证。而 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2月22号至7月9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喂，你电话响，做咩唔听啊？ 唔使理佢啦，应该系啲无聊电话嚟啫。 未睇你就知系无聊电话。哦，鬼鬼祟祟咁，系咪收埋咩秘密啊？ 咩收埋咩秘密啊？我冇带免提装置，揸车就梗系唔好听电话啦。一阵将部车停定，熄埋匙，我就会睇下边个打嚟噶啦。喂喂，唔好嘈住啦，够钟听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啊！ 正安常识问答比赛第一题，密闭空间里面有啲乜嘢因素就会有危险啊？ 如果有一男一女就真係危险啦。 哎呀，讲緊嘅係有易燃气体过量氧气会有火警或者爆炸嘅危险啊。 啱咗啦，第二题。咁我哋直接将啲纯氧去泵入密闭空间就得唔得呢？ 都好喎，咪好飘啊，好纯情囉。 傻啦，咁样啊一样会发生火警同埋爆炸㗎。 直接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密闭空间危险多，确定措施要執行。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钟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10点，还要是朝早的10点钟啊。 吓，即是说朝早10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10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了风骚快活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啊！早晨，程振鹏。 早晨啊！ 有啲少少痰喺味， 系日有之啊！ 咁都要证明我真系病咗啊嘛！ 冇人话你啦，你唔 冇人怀疑过你，唔使担心。 系咪我声虚啊嘛？ 又冇钱赚嘅，系咪先？ 打招呼先啦，嗰啲。 早晨，曾志豪。早晨，程振鹏。 早晨，曾志豪。早晨，桂花田。早晨，咁多位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啊！ 系啊，休息咗一天。我声，我觉得算好咗啲噶啦， 算好得快啦。 唔好咁大声闹人啦 ，OK 吓。 冇闹啊，你闹我啫嘛。 我冇闹你啊。 系咩？ 其实你同边个讲咧？唔好大声闹人。 咦，系咩？你长期老气嘅咩？ 好啊，真系。 呢个节目就为咗你好啦，系咪？可以笑翻三个钟头。 你话我 系啊，梗系啦。 你好劲 系哎呀，多谢多谢。 哎呀， 寻日咧，寻日我又利用咗自己嘅权利咧，又请咗半日假。 系 啊， 唔系啊，寻日我系攞新身份证。 哦，终于 book 到啊！ 有冇人陪你去啊？ 有啊，我同埋我嘅同伴一齐。都是同年的同伴一起去換領新身份證。 有沒有益拖兩個老人家啊？ 沒有啊。 所以他就是被受益那個咯。 因為最老的就是我的了已經。 你昨天去攞即是你之前。 去申請是不是 應該是去申請因為攞呢就隔多。 一個禮拜嘛。 一個禮拜廿零號有一攞啦已經。昨日就16号，佢叫我咧25号已经有一攞啦。 咁、即系你琴日去咗影咯，系咪啊？ 系啊，影相啦，同埋咧就去感受一下嗰个程序啦。 哦，唔该，即系剪鬼咗个发咧， 系咪啦？分分仲有几廿年用噶嘛？ 唔使分分钟系一定有。 我反而觉得唔好剪头发，去证明翻你而家呢个年纪仲有咁多头发。 差好远咩？你觉得佢剪之前同之后好多头发咧？ 唔系佢好之前多啲头发咧， 而家都唔少 噶，青啊嘛， 睇得出噶，佢系有头发嘅青系咪？ 我又唔介意冇头发， 因为你有啊嘛， 系有系有啲烦恼嘅，不过冇嗰啲咧，又好似为高权重 咁 样。 个流程点啫？个流程点啫？ 好舒畅啊！ 个流程呢其实呢总共需时呢是15至20分钟啫。 好快啊。 好快啊。但是呢你上到去嗰个嘅中心呢 是 你是觉得好混乱。 在哪树啊湾仔 我去咗旺角嗰、那个。 o、okay, k 啊。 是啦。嗰、那个混乱嘅程度呢你是上到去呢我是那个混乱是基于呢佢现场呢其实个空间唔系大。但是呢人都相当多。 哎 社交距离咩 是零嘅。 冇可能。 哦。 嗰啲凳有冇隔位坐 梗係冇啦。 哦。 企都差啲冇得企呀。 我之前有见过呢佢哋有啲办证嗰啲中心呢佢疫情期间嘛。佢呢佢照俾你入去嘅不过呢分批囉。譬如可能你呢、 啊、 入咗五个。另外五個咧，你喺出面等嘅喎，咁啊咪而家呢個冇啦， 風聲冇咁緊啦，咁所以 而家先爆得勁咗喎，真係。 咁你問我啦，我尋日係真親身係驗證，親眼睇住，真係爭啲企都冇位企啊！ 但係唔係 book 咗時間嘅咩？ 講得好，現場其實係有一條隊咧，係叫做 walk in 嘅。 哦，咁係咪 walk in 仲爽啲啊？ 其實真係同 lift 嘅時候咧，搭 lift 上嗰個商業中心噶嘛。喺架 lift 上面呢我諗有八成呢 都 系 lift 嘅人呢都系 walk in， 因为佢哋喺度讲嘅啊系咪呢度啊几多楼啊即系佢系冇准备嘅，唔似我同我同伴呢有准备嗰啲呢就喺网上预约咗啦。 系啊。 咁因为预约咗呢是你系会收到电邮有一个嘅 通知 入面有个 QR code 嘅。 系。 因为呢去到之后呢你以为攞个 QR code 跟住就可以搞得掂呢都唔系嘅。 系点啊？ 原来入到去之后呢第一步呢你就系攞个 email 嘅 QR code， 然之后呢就喺一个机器嗰度呢就先嘟咗嘟咗做咩呢攞张丑排队喎。 哦 啊、真系有趣啦，真系 咩啊？咁我哋唔系预约咗， 你咪要你咪要话俾人听，你系一个预约队咯。 哦， 嗰边就 walk in 队咯，系咯。 我同你谂下， 等先。嗱，你冷静，呢位香港市民冷静啲，就等于你去酒楼 book 咗台，你依然系仲要等噶， 系 咪 先？ 系一样啫嘛。 OK， 好啦，好啦，好，吸一啖气，冷静下先。好，咁啊，攞咗个丑啦。咁跟住還好呢就係佢個丑呢都算係叫做快。 哦， 係啦好啦即係唔使等好耐。咁但係呢喺旺角嗰個中心呢我覺得佢需要去改善呢就是、改善佢嗰個電子跳顯示板。 哦， 因為佢嗰個電子顯示板呢好似電視機咁樣啦然之後佢就因為佢由佢嗰個編排係由 A 去到 E， 即係話你係屬於 A 嘅 丑 嘅幾多號啦，然之後去到 E， 但係佢嗰個顯示牌咧每次只係顯示 A、B、C 啊，然之後跟住就D、E 啊，咁樣啦，即係永遠啦，你睇你以為睇緊自己 A 個 number 嘅時候咧，又跳咗去 E 啊，究竟咁點啊？ 即係話佢顯示屏唔夠闊咯， 係啊，我想叫佢裝 多個， 我想叫佢一係就裝個闊啲嘅，一係咧就。做嗰個 program 咧，做得係啱啱好一塊顯示屏 就顯示曬 A、B、C、D 啦。 咁應該參考嗰啲快餐店啦。而家快餐店咧，成日都有你個取餐號碼噶嘛，仲要分埋你係 A 台定 B 台咧，喺度猛咁對住哇！ 人哋都可以做得到咯，點解我哋？ 我關心你影相個 part 多啲啫，前面嗰啲流程係由佢啦，你都要排噶啦。 唔 係 都 嬲 豬噶嘛？ 即係喺間房裏邊定係點樣嘅？ 其實嗰度咧，你喺影相之前咧，你要經過三關嘅。 三關 即係要 化妝 set 頭。 唔係，嗰三關就係嗰啲輪過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就問啲嘢、做啲嘢、填啲嘢咁。好啦，去到你最關心嗰個話影相咧，反而嗰度咧就係最舒暢嘅。 係啊係啊，咁我好 friendly 啊，係咪啊？ 係啊 係啊， 嗱招呼我嗰位嘅男同事咧。佢咧就 有冇引你噶？辣笑 ，Uncle 哥， 我 哋眼擘大啲。 佢系叫你 露齿啊？我未露唔露齿噶？ 佢冇提，佢冇提供露唔露齿呢一个选项，佢只系叫你微笑。 我中意露噶噃，唔准露。 你到你嘅时候露饱佢啊！ 系咯， 你咪咁样咯，正规啲好 唔好？嗱，咁咧影相系最舒畅，原因咧就系咧嗰位嘅工作人员咧，佢嘅指示咧好清晰。兼且咧，佢係好客氣嘅，咁同埋咧，佢都冇多餘嘅興奮，即係佢唔會 over 咯。 係係， 先話先，即係佢唔會咁樣啦，亦都唔會咧黑口黑面。 啊笑啊咁，即系又唔会嘅，佢系好 友善嘅，系 平淡得嚟系友善嘅。 咁、哦、你满唔满意你琴日个表情啊？ 我系好满意嘅，因为咧佢系嗰个影相咧，佢叫你咧，譬如你个头咧移向左邊或者右邊啊，跟住向下少少啊，個下巴咧係再耷少少啊，定係點樣？咁佢啲指示好清晰嘅，佢即係咧需要你，譬如稍微移向右邊少少嚇，咁佢仲做埋手勢，即係佢隻手咧移幾多？係 啦係啦， 咁你咧個頭若冇跟佢移幾多？ 好彩你琴日上咗小確幸啊，知道嗰啲指揮手勢啊， 可能係咪先？係啊，已經 warm up 咗，warm up 咗知道啦。咁所以咧就影張相出嚟咧。影咗两张啫，两张咧，跟住佢叫我拣，睇下拣唔拣到啦。咁、嗯、我都其实都拣到，因为两张都差 唔多啫嘛， 系啊，都系咁上镜，系咪？ 系 咯，咁你影一百张都系咁，一百张都系咁噶啦，系咪？咁啊，所以即系影咗两下，咁啊搞掂啦。 O、okay. K， 哦，都几好友善啊！我想话、啊，我因为我仔十八岁嘅时候咧，都系要换新身份证啊嘛。咁咧个流程其实咧，我想话咧，因为佢嗰啲好都有 book 到嘅，但系我喺因为佢可能分流咗咯，我哋系西九龙中心嗰、那个， 哦哦 因为而家换嗰个同佢嗰个又唔同啊嘛，咁跟住咧，其实我哋真系好似你话斋咧，我又唔使攞丑啦，跟住一嚟咧就跟住就已经排嗰个队，因为预约咗啦，跟住学你话斋十五分钟已经搞掂，同埋嗰个职员真 系 好友善嘅，咁因为我乐乐戴眼镜嘛，佢话咁你选择戴眼镜定唔戴眼镜啊？咁就如果你戴自己眼镜会反光、啊，嗱我哋出边咧就有一啲道具嘅，即系 假， 系啊， 道具眼镜， 即系有个 冇款式噶，冇框眼镜，唔系冇镜眼框，眼框 冇镜，冇镜 眼框，系啦。 系啦， 冇镜眼框啊嘛， 系啦，眼镜框系啦，冇镜片嘅眼镜框。咁咧， 跟我多次，冇镜 眼 框，四个字搞掂噶啦，冇镜眼框。 系啦，咁跟住咧，佢仲要有翻啲类近你自己嗰啲款嘅，即系其实佢唔系单款 嘅。我想要 个 全新嘅乘机啊嘛，阿妈呢啲成日就话阿仔又啲蚀得唔好嘥啊，真系。 咁 请 问咁样 啊？系咯，配咗裤啦。 有边几款质地拣咧？ 代帽啦，金属啦，木头制造啦， 有呢啲咁嘅原。可能方啊嗰啲咁样咯，即系譬如而家、哦、因为后生仔 咁可以试到啱为止咯。耶、yeah, ，我中意呢款，哇，咁多款你想点？ 总之都友善嘅，嗰啲同事都 应该都好大。 即系我又同佢一齐去嘛，即系嗰个指引咧都非常之好。 可唔可以同阿妈一齐影张？ 你早啲，你早啲话我知你要影相啊！你知唔知啊？坊间已经有大量嗰啲叫做咧身份证换领嘅化妆一二三啊！ 哦，有啲教路系嘛？ 嗱，你睇下你琴日有冇做到呢样啦？你琴日佢做咗。铲咗头， 系啦， 因为咧唔好俾刘海遮住你嘅眉毛，因为你唔系刘海威，你唔使用刘海噶啦， 冇错，唔可以遮眉毛嘅， 最好遮少少头，有冇遮到 啊？有 啊， 梗系 冇， 冇 遮头， 嗱蚀咗啦，蚀咗啦， 使乜遮啊？ 知唔知点解要遮啊？ 高啲， 因为佢话你影嗰张相系黑白嘅关系，遮咗头咧会靓啲同埋立体啲，哇，睇起上嚟 sharp 好啲。 咁啊系啊，佢黑白噶， 有冇化妆啊？ 我冇啊， 有冇遮瑕膏遮一遮黑眼圈啊？不过你只眼细唔使遮啦， 系啊， 佢同阿左一样啊，影嘅时候咧，系啊，影唔到黑眼圈嘅。 我算大啦对眼， 咁又系你冇黐双眼， 系啦， 单眼皮嚟讲我算大啦。 咁啊，着咩衫啊？ 有领嘅， 有领嘅啱啦。正式啊，定系浅定深啊？ 又唔系浅又唔系深， 又唔系浅又唔系深，我衰咗啦。因为佢话咧，第一唔好着樽领或者太过低领， 系因为因为 浅色正式件衫， 系因为变咗 唔系教路嗰啲系教着深色嘅企领衫噶， 唔系呢度话可以着系浅色正式， 各自讲原因， 有领冇领都好， 咁各自讲原因点解 靓咯。 因為我有聽過咧，話著有領衫咧，影出嚟好睇啲嘅。 恤衫領， 所以我尋日著咗件恤衫嘅。咁我個恤衫咧，我就揀咗咧，因為我都係諗緊，如果係深色會好睇啲啊，定係淺色？咁所以我未決定到咧。不如結果我就攞咗一件咧，就係蓝色，不过咧就 系、 是粉蓝。 O K 嘅 ，O K 嘅。 明白。嗱、OK 啊， 女人注意事项咧，同男人咧差唔多嘅。咁咧，但系唯一一样咧就 系 个唇膏。系 啊，唔好搽太深色，系咪啊？ 系啊系啊。 如果唔系咧，变咗嗰啲系啊。 佢好似朱红竹咁啊， 魔鬼咁啊。 佢话咧，如果你真系要搽嘴唇咧，佢话唔好用唇蜜啊，唇蜜系咩嚟噶？ lip gloss 系咪即系嗰啲？咁即系同唔系唇膏？ 即系嗰啲会令嗰啲咧， 我问杜于盲添，问个唔化妆嘅问，有专呢个唇蜜啊，真系傻咗啊！系啦，佢话如果唔系咧，就会有呢一个 反光， 佢话会减低反光效果，系减低原来。 即係佢希望你影出嚟咧，零零地喎。 我反而 係咯，咁即係話 lip 嗰啲 lip gloss 係啱咯。 係啊，佢話唔好用，佢話因為會減低咗反光嘅效果。 唔好用啊？ 係啊，佢話最好就拎立立啊咁樣。你幾時影啊？ 我下個月尾啊。 嗱，你試下咁樣嘅，第一次 咧。後啊？ 我系细过你啊，总之我系一架又 你同一架啊，都系大家都 有，我有 牌啊。佢哋系由七零至七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噶。 你黐线，只有七二啫嘛。 哎呀，好拗啊，拗啊，拗啊， 七六都喺度啊，你系咪啊？ 七老八十啊，你。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考下你，如果你想知道最新的一些豪宅楼盘的尺价、成交价钱咧，你知道我哋成日都要买噶嘛？睇边一份报纸嘅，唔系睇白诶，睇报纸边一版咧就最清楚嘅， 咪地产版咯。 你话咧？ 如果系咁讲，应该唔 系啦，冇错，应该睇边版咧？ 应该睇 边版咧？都唔系。 娛樂版啊？ 都唔係。 係娛樂版其實都好清晰。 娛樂版都好接近嘅啦，但係如果以我哋最近嘅形勢嚟睇咧， 頭版啊， 睇冇錯，頭版。 睇頭版啊？ 因為點解咧？ 廣告啊，全部都 睇頭版嘅疫情新聞。 哦，因為樓價會跌啊？ 唔係因為咧， 因為疫情啲半山啊，辣到去上面， 全部辣到去啦。你有冇發現咧？佢啲報紙 啊，哇！嗰啲樓嗰啲叫做屋苑名啊， 佢哋全部做嘅時候咧，唔一定咧就會話，譬如話啊，呢個唔知咩半山啊，呢個就咩斯洛伐道啊嗰啲咧，佢全部都要隔離寫埋一句就話，哇！据估价咧，市值啊逾1亿啊咁样，呢、這个又话咧，上个月成交价有几多钱，即系基本上同疫情系冇关系嘅。但系啲记者忍唔住咧，觉得话 写埋啊嘛。 系啦，譬如我琴日见到咧，又系其实由嗰个叫做健身群组引申开嚟咧，就话试过有个17岁嘅少女定少男咧，就话佢就曾经去过一个叫做咩嗰啲叫做club house 啊，即系好似人哋乜乜会乜乜会咁样咧。佢话嗰个会籍咧价值100万嘅。 哇！都忍唔住要透露埋， 系啦，连呢啲都写埋，跟住你话，哇惨啦！即系咧，原来而家咧，如果你中咗招已经好不幸啦，仲要系呢格都同人比拼， 系 你中招，你之前去过咩地方食饭？哦，普通高级餐厅就系嘛，我呢个入会啊100万嘅咁样， 嗰度食饭咧平均都要落楼2000蚊一个 人，系啊，即系去似嗰啲咧，即系惨啊！咁而家。 咁都要 计身价，系啊，即系喺度斗过啦。咁而家仲有一样咧，就系话阿少男嗰个唔知咩，咁而家咧就话去到嗰、那个叫做汇丰总行咧，中环嗰度啊，都要即系落闸咧，然后就话又要去嗰度做检测。 哦，因为佢哋去咗个汇丰总行，所以佢要 其中有一个喺嗰度中咗招啦嘛，因为有几个人喺度咧，所以而家佢嗰个喺叫做港岛呢一个即系上流群组爆发咧，哇，牵连都越嚟越多，越嚟越大啊，真系。 再一次证明咧，病毒咧先至系最公平。 病毒无分贵贱 啊， 人人都要小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有關部門繼續第三日在灣仔會展舉行座談會，聽取各界對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意見。負責聽取意見之一的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早上9:00抵達會場。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委員陳宏毅今早到達會展，朝早見到的其他獲邀者包括港區人大代表陳萬琪等，亦都有傳媒機構代表到場。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如果立法會三個界別各有30席，可以均衡參與，但是如果某一界別一定要縮減，他認為縮減功能組別未必會損害商界利益，亦都唔認為會引來商界反彈。佢又話：如果直選議員大幅減少，會令人覺得市民嘅代表性係咪受到影響，因此應該小心處理。至於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湯家驊認為委員會組成多元化同埋有公信力係好，又認為由退休法官擔任係適合。新思維主席狄志遠表示，將會出席座談會表達意見。他認為就住人大決定的框架，在香港的民主制度是有退步，但是不認為要採取放棄態度，應該研究怎樣在這個框架之內擴大民主成分，令到議會內民意聲音可以發揮作用。南韓新增46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事隔三日再有超過400人感染，新增8宗死亡病例，累積96,800多人確診，1,686人死亡。韓聯社報道，近期由日常生活出現的感染不斷，最近一星期的社區新增病例平均每日有超過420宗。已經達到提升防疫措施至 2.5 級的標準。總理丁世軍強調，新增感染病例未有明顯減少，民眾必須嚴格遵守當局的防疫措施，擔心新一波疫情爆發。 美国情报机构发表报告，指控俄罗斯试图干预去年的总统大选。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预料华盛顿最快会在下个星期因应相关指控对莫斯科实施制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15页的报告，指俄罗斯在去年的总统大选试图透过对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作出误导和未经证实的指控，从而令到共和党的特朗普在选举中得益。报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有关干预行为知情，甚至可能是由他作出指示。报告又得出结论，认为北京并未试图干预美国大选，表示中国寻求与美国维持稳定关系，并不认为任何选举结果带来的好处大于作出干预后被发现的风险。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今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36点，升108点，总成交金额54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6点，升1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6蚊，升5.5；小米集团26.7，升3.5；美团330蚊，升4毫。阿里巴巴221.6升2毫，盈富基金29.4升1.4，快手315.6升12.8，友邦保险98蚊升5毫，中国平安97.1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12，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5，人民币6.503。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9，欧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9,946点，升25点。港金现价报16,05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35美元，卖出1,73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的坏车啦，在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启田道回旋处的快线有坏车，咁影响到一大挤塞，咁观塘道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港铁站对出，观塘绕道的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呢亦都挤塞㗎，车龙就去到翠屏南村对出。重复多次啦，就係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嘅快线有坏车，排到去观塘道近住观塘港铁站，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呢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将军澳道落返去鲤鱼门道车多，龙尾就喺翠屏南村。咁较早前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啊，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以及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音乐说何嘉莉的音乐选择， 所以我自己就一定要揀呢首歌嘅，就系 B B 宝莉达。我觉得呢首歌实在太经典啦， 系 我即系小朋友诶好中意啦，佢系里面讲好多即系小朋友嘅嘢啊，呀真系唉好曳啊，即系好似即系不知天昏地暗啊，唔识嘢啊咁样，就带佢哋就好欢乐。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青春最紧要美白，我嘅幼年肌肤全靠佢哋。 北美地区众多化妆品、护肤品革命性引入苯甲酸酯、聚异乙醇、烷基硫酸盐等等过百种化学物质，过度使用有效激退健康，令荷尔蒙迟早失调。 中伏你都可以噶。 电视节目《三十一看世界》。今集打开部分护肤品制造商的真面目。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头先都听到我哋嘅宣传声带啦吓，呢个港台电视三十一咧嗰个节目啊，同你讲紧一啲化妆品嘅美白效果啊。咁啊，梗系要白咯，一白遮三丑啊嘛。喺女人嘅世界里边咧，点都要白嘅。除咗女人块面，你有冇谂过你食嘅嘢有啲都系需要白嘅咧？仲要系越白越靓，越白就越正，价钱亦都越白就可以买得越贵。讲紧系好普通、好普通嘅嗰条山药啊，唔知道你有冇食过咧吓？咁啊，平时你买嘅山药咧，究竟系咩款式嘅咧？一条条嘅，又长又白嘅，仲要系越白越靓嘅。是没错，但是它本来不是这样的。它本来是连埋一层啡啡地的皮的。但是你现在买的全部都是就这样滑捋捋的，已经剥晒皮的山药。但你知不知道其实你这样买是很危险的。它的白是怎样来的，你有没有想过它的白可能不是天然白，而是人工白。今天新闻买呢，原来在内地有很多叫做山药的加工厂呢，被人揭发帮山药漂白的。蛤，佢本身都白噶咯，嘿，唔够白啊嘛！佢话原来咧，而家好多嗰啲叫做加工厂咧，就会将一条条嘅山药咧，就攞去佢哋嘅加工厂度咧，就浸水。咁你话净系浸水就唔会白噶？冇，佢咪加咗啲叫做次氯酸钠漂白嘅山药咯。咁啊，记者咧就去到内地呢啲加工厂咧，就揭发咗佢哋嗰个情况咧。佢哋有几个嗰啲叫池水嘅，有啲池水咧就系攞清水浸，浸完之后咧就攞头先嗰种咧类似漂白水嘅东西去漂，一漂咧就漂一日噶啦吓。漂完之后咧就会白白雪雪滑捋捋，仲要有得分嘅。你要漂得越白咧，就浸得越耐。咁啊，浸完之后咧再喺水度过一过水咧，咁就搞掂，就卖翻俾人噶啦。咁呢啲山药呢白到咁样呢，仲要係用化学品嚟漂呢，食唔食得㗎？哦，咁你要听下嗰啲叫做工人点讲啦。佢话呢，我哋自己呢就唔会食呢一啲呢白色嘅山药㗎。我哋通常係要食嗰啲连皮呢有污糟泥土嗰啲山药㗎。即係买嘢嘅人自己都唔会食返，咁你自己諗下你有几安心呢？其实你话黑心食品咧，就已经系见惯不怪噶啦。不过我觉得咧，呢单新闻里边咧有一个 point 咧，都系喺呢啲黑心食物里边系好值得讨论嘅。就系当记者问你唔觉得咁样做有问题嘅咩？你系咁攞呢啲漂白水嚟加工嗰啲山药，咁嗰啲工人咧就话啦，其实咧我哋都觉得有啲对唔住老百姓嘅。 不过整个市场都是这样，又不是只得我们是，我们每天都是成车成车地卖出去的啦。各位，这个就真的是重点了。他们明明知道自己做的事是对不住人民群众的，不过他怎样原谅自己呢？就是个个都是这样了，即是你不做就总是有其他人做，既然大家都做的，那我做都没问题了，是不是？哇，这件事呢其实是危险过黑心食物的。你想想，如果个个都是这样想的话呢，譬如简单到乱咁横过马路，我都知道不啱的，不过他又乱过我又乱过，那我们就大家都乱过咯，于是乎就没人会再遵守规则啦。所以呢，原来你话一个规矩的破坏呢，或者一个市场秩序的失衡呢，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有份的。当你望住他都有份冲去打尖的，咁你应该同自己讲，他哋冲去打尖，我继续留喺原地，咁起码我就会守秩序啦。係好难㗎，不过你如果都系加埋一份嘅话呢，咁就会更加混乱㗎啦。至于点解我哋食嘅山药一定要买一条条白白净嘅呢，原来都有讲究嘅。佢话呢，有啲人呢就唔想呢买嗰啲连皮嘅山药呢，因为返去批呢手会痕呀，所以就觉得方便啲呢买嗰啲已经係批好晒呢条条白雪雪嘅。如果係咁嘅话呢，就等豪仔推介你睇今日一条片啦。呢、這个呢嚟自网上一个叫做妙招姐，即係成日有啲即係小貼士醒你嘅一个 channel 呢，佢就教你点样可以呢唔会手痕呢都可以去到山药嘅皮㗎。好简单㗎啫。攞条筷子插落个山药中间嗰度呢，然后你就可以呢好似卷住个狮子狗卷咁样呢，你只手就掂住匙筷子，然后就批皮，你就唔会俾山药呢嗰啲肉呢就令到你呢痕痒㗎啦。佢仲有好多方法呢都可以令到你批完皮之后呢就手唔会痕㗎。咁你下次真係要去街市买山药嘅时候呢，我强烈建议你买嗰啲连埋皮嘅最 raw 嘅最原始嘅，唔好买嗰啲已经係白雪雪㗎啦。话明一白遮三丑，佢本身原来真係好丑㗎。所以我会俾噔噔，我会俾$300佢自己用手削啦，老友。嗱，呢啲就系连皮啦。佢影相嘅时候冇化妆冇遮瑕，连皮带肉就咁去影相，佢就系清真棚。 诶、哎，有乜所谓啊？真系天生丽质呢四个字咧就已经够噶啦，咩都唔需要多啊吓。好啦，今天咧我呢一个嘅瞬间看 channel 咧，就真系咧诶睇片咧就已经可以咧。了解到咧成件事嘅来龙去脉啦，因为真系好简单嘅一件事嚟嘅啫。睇片睇边个 channel 咧，就睇翻咧我哋自己啊本地嘅呢个新闻网啦，星岛网。星岛网里边咧就有一段嘅新闻咧连埋短片噶啦。咁又就话咧，有一位咧被形容为系鬼才嘅新郎哥。通常鬼才呢啲即係话佢好巧啦，係咪咁啊？呢、這个新郎哥发生咩事呢？就话佢呢喺路边呢就摘咗啲白菜，就攞嚟呢顶替就做呢一架花车车头嗰个装饰喎。吓、啊、白菜咁都得。大家首先呢就要了解呢位嘅新郎哥呢，佢所处嘅位置呢是在贵州啊，不是香港啊。咁啊，所以佢攞到嘅嗰啲白菜呢，唔係我哋自己心目中呢諗到喺街市嗰啲呢咁短一棵嘅白菜。佢呢真係好大棵嘅嗰啲白菜啊。咁啊，呢一条嘅短片入面呢见得到呢一位呢喺贵州嘅新郎哥呢，佢就揸住一架呢即係已经係有装饰嘅花车。咁咧就準備去接新娘嘅，但係咧過程之中咧喺路上咧，佢嗰個車頭嘅嗰啲裝飾嘅公仔咧就俾風咧吹跌咗，咁喺路上邊咧仲整爛埋，咁啊於是乎咧令到嗰個花車車頭咧一個大窿咁樣咧冇裝飾咧好肉酸，咁佢咧就人急自生啦，就即刻落車咧，見到咧附近咧農地嗰度咧就有白菜。咁佢呢就掹起咗成棵巨型嘅白菜，真係非常巨型。掹起咗之后呢，嗰几塊葉呢好似荷葉咁大塊，成束呢就好似一束花束咁样。咁呢佢就重新呢就喺路边呢就攞啲砖头呢就係搭嗰个白菜嘅根。点解呢？因为咁样呢原来先可以嗱嗱声去咗嗰啲泥呀。 咁之後咧就可以將佢咧放喺個車嘅車頂嗰度咧，嚟到咧裝飾就變咗做咧啱啱好頂替嗰個原本跌咗落地爛咗嘅嗰個裝飾嗰個嘅公仔啦。喺佢咁樣綁，連埋咧本身已經有少少花咧，即係鮮花喺嗰個車縫嗰度咧，喺裝飾埋之後一望，咦又真係咧似樣嘅喎。於是乎咧，佢就揸住呢一架咧，係用咗大白菜嚟去做咧，係車頭嘅裝飾嘅呢一架花車咧，就去迎娶佢嘅老婆啦咁。咁啊，事后咧，当然大家睇到之后，觉得咧呢一个嘅男士咧，真系非常之有创意啦、劲啦，兼且咧，其实咧可以话咧，咁样做咧一举几得嘅。咁除咗咧系代表咧佢有创意之外咧，亦都可以咧系揸架车去接完新娘子之后啊，呢棵白菜咧，巨型白菜咧，分分钟仲可以咧系两吃噶，可以攞嚟炒啦，或者系放汤啊，或者火锅咧都系唔错噶吓。咁啊，所以咧就系睇呢一条嘅短片咧，有阵时咧我哋都真系咧，从人哋嗰啲嘅经历咧，又可以得到一啲嘅启发啦。即系日后咧，大家如果系想再系加强嗰个环保意识嘅话咧，不妨。试下咧喺呢一个花车嘅装饰上面咧，试下唔好用鲜花啦，用啲蔬菜啦，咁整完之后咧洗翻干净又可以啦，食用翻，咁系咪一举几得咧？所以我就会俾咧呢一个嘅短片啦，连埋呢个新闻，兼且仲有呢位新郎哥咧，我俾四个咧植树手指公嘅 emoji 佢，赞下佢先啊！啊，唔知当年咧，阿桂花田你结婚嗰阵时咧，嗰架花车个装饰系点嘅咧？我就无缘目睹啦。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咧吓？ 喂啊，呢个一百万题目嚟噶，唔记得咗。啊，都好似有少少印象。 如果你个装饰系食得嘅，你应该接咗佢啦。 我真系咁话，同埋应该我唔会咁奢侈，有好多啲咩摆喺度啊。啊！琴日咧，就攞翻个啦，好耐都冇用过嘅耳探机咧出嚟，谂住换下电啊！啊，点知咧，嗰粒细到好似咧，嗰、那个银行写条款俾你嗰啲字嗰 size 啊吓，咁啊个螺丝咧挖咗牙，开唔到。喂，如果开唔到个盖咧，我就攞唔到个粒电出嚟换噶啦。于是啊，而家咧乜都系上网揾资料啊，揾教学啊嘅世代噶嘛，系咪？系咪一打螺丝滑牙，呵，大把文字同片咧，教你啊如何将滑牙嘅螺丝断咗个螺丝拎出嚟啊，仲有好多咧嘅神器咧可以买嘅。啊，至于买得嗰啲神器得唔得咧，我就唔知啦。不如喺你考虑买神器之前，不如试下一啲坊间教。你嘅方法啦，睇下可唔可以咧拧翻嗰粒嗰啲螺丝出嚟啦。嗱，第一，呢、這个方法咧就比较大工程嘅。咁啊喺睇片咧嘅时候咧，我见到佢真系得嘅。但系至于咧，即系除咗睇片之后得啦，我琴日咧就走咗去五金铺咧问个师傅点样开嗰个滑咗牙嘅螺丝啊？啊，个师傅都系咁样教我嘅。咁啊，佢就话啦，视乎你嗰粒咧螺丝咧就大嗰、那个面啊，螺丝个头个面咧系大小啦，厚薄啦。如果咧外露个位置嘅话咧，可以啊攞个，即系如果有外露个位置咧，就可以攞个电钻，系啊，要出动电钻都系比较大工程啦。咁咧用最细嘅一字头嘅批咧，咁啊喺嗰个螺丝咧嗰个头个面咧圆圈个位置咧嘅两边左右两边咧就平衡咁样咧就转一条坑仔啊，打横转一条坑仔，用意咧就系咧转完之后咧，咁咧就会喺突出个位置咧就会有一条啊新嘅坑纹咧，就可以用一支大少少嘅一字批咧就拧翻嗰粒螺丝出嚟。喂，真系我见到佢哋个片。咧，佢又真系拧到出嚟嘅。咁而另一个方法咧就简单啲，佢就话咧用一啲咧摩擦力咧比较大嘅物料啦，咁啊例如防滑布啦、直胶啦、双面胶啦、橡筋带咁啊之类嘅嘢咧，就将佢咧就摄喺个滑牙嘅螺丝头上面，咁啊再用个螺丝批咧喺个滑牙位置上面咧嗰、那个位置咧一笃啊夹住呢啲咁嘅胶啊，用力一转咧。转几下咧吓，就系得咁啊，要转几下噶，唔系话一次就得噶啦。咁咧神奇嘅事就出嚟啦，因为嗰粒螺丝真系俾佢转咗出嚟个。如果细粒嘅螺丝咁又点算咧？文章咧就话啦，试下用呢个原子笔芯 嗰個頂頂嘅部分係有少少部分啦，咁啊溶咗佢，即刻咧就黐喺呢個滑螺絲上面，咁啊等啲膠咧冷卻之後咧，就可以試下用螺絲批咧，咁啊轉佢出嚟。不過成功率咧就比較偏低嘅，但係冇，但係咧冇理由為咗一粒滑咗眼嘅螺絲而掉咗個葉物件噶嘛。有時真係一粒真係為咗一粒螺絲就開唔到咧，就成個機啊或者成個物件冇用啊。所以即使啊拎翻出嚟嘅機會係比較低嘅，我覺得都要喺安全情況之下咧，試下用唔同嘅方法。今日咧我就想分享咧奇趣領域 channel 之小螺絲滑牙崩牙。转唔到点算好？咁啊，五个方法咧，攞出电子产品嘅崩牙、滑牙小螺丝啊！佢片中咧，佢就系攞手提电话啦，或者一啲好细嘅电子产品啊。咁嗰啲螺丝真系细到咧，你真系要除低眼镜或者攞老花镜放大镜嚟，即系总之攞个最细嗰啲螺丝批咧，尖嗰啲咧嚟开嘅。咁啊，佢示范哦。又真係見到佢係成功嘅喎，佢仲有詳你睇唔切片咧，仲有詳細嘅文字嘅內容描述啦。咁我今晚咧都會翻去試下佢嘅方法，睇我撩唔撩到嗰支探熱針啊，電子探熱針嗰粒螺絲出嚟先啊！我會俾三個叻叻豬佢。 正安常识问答比赛第一题，密闭空间里面有啲乜嘢因素就会有危险啊？ 如果有一男一女就真系危险啦。 哎呀，讲紧嘅系有易燃气体、过量氧气，会有火警或者爆炸嘅危险啊。 啱咗啦，第二题，咁我哋直接将啲纯氧气泵入密闭空间又得唔得咧？ 都好、啊，咪好飘啊，好纯情咯。 傻啦，咁样啊，一样会发生火警同埋爆炸噶。 直接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密闭空间危险多，确定措施要执行。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哼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花。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 ，Chrissy Lion， 我翻学啦。 系啊，你冇事啊嘛，苏安婷。 冇事啊，琴日逃咗学一天，哎，唔对唔住，我琴日请咗学一天啊。 系啊，唔可以逃学噶，日日住啊。 讲咗真相添。 早晨啊 ，Chrissy Lion。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你而家病完唔系苏安婷，你今日再瘦啲牙签茄。 是啊，牙签 我再瘦咗啲啊， 系啊， 系啊， 落晒型啊！ 多谢你啊，即系我曾经都丰满过。 你咁样睇就真系好啦。 系 啊， 啊，我今日想同大家讲翻咧，我几个礼拜之前咧同大家讲过个， 即系你请我哋食炒冷饭啊？ 唔系炒冷饭， 系 咯， 佢 将 啲旧嘅再讲、啊。 唔系旧嘅讲完，我未讲晒。 哦，呢啲叫做藕断丝连。 哦，食得唔好晒， 余情未了去又来， 骨都嚼埋， 系啦，骨都唔放过。 系未讲晒啊？我想讲手势啊， 手势， 因 为你只手好细。 唔系啊，讲我哋平时咧都会用啲手势咧去同人哋去 闹交。 你点样同人哋闹交用手势噶 ？Crazy Lion， 我唔会 噶，手指指咯。 啊系啊， 你同人闹交手指指咯，就食指指住人哋个头，你呢个猪抌兜咁样就闹咯。 你讲咗个闹人， 你咩年代？ 猪抌兜咯。 你做乜跟你爸爸讲嘢？ 系啊， 咁蠢就话啫。 我想话咧，有啲手势咧，原来咧我哋以为系咁样系啱嘅，原来喺其他世界各地世界各地咧，佢哋系咪？ 譬如 拉住有冇你见唔见到嗰啲男仔咧？好多时咧揸住个 V 字咧，咁样咧喺个下巴嗰度咧， 用个大拇指同埋个食指， 好似把枪咁样， 系啊， 又好似个七字瞓低咗咯。 其实系噶嗱，又好似个 tick 咧，又好似个七字啦， 又好似个 tick 噶喎， 系啊系啊。咁其实咧，如果你 人 将你去变成一个 L 字咧，嗱，你将佢打翻正面 L 字啊，系咪啊？系啊 ，L 字咧。在美国来说呢、这个这样的 L 字是什么意思、啊、 即是说你的样子好像叫 L， 所以是骂人的。 例如是什么意思？为什么 L 是骂人的、 啊、你想想是不是 Long face， Long face， 对了，对了，我觉得对了。 是不是 Long face？ 对了。 你 其实嗰个方向都啱噶，系用形容一个英文字，不过唔系 long 咯。 系啊， 系 话 你系啊，话你 loser。 我 loser 失败者。 失败者。 loser 猜歌语啲啲。 你讲得唱歌噶？ 有啊， 你唱 过， 我听到啊， 系 啊， 系 啊，系啊，所以咧，你去到外国咧，系尤其美国，你唔好咧就俾个 L 字人哋，如果唔系你，人哋会话你，你话我 loser。 系啊，咁呢排咧，嗰个电视机咧叫人哋有疫苗咧就要打， 记住打疫苗啦。 嗰个手势咪就系咁咯。 系啊，不过佢唔系整 L 啊嘛， 佢先整 L， 然之后整个好似枪咁样指住自己个手臂。 佢话你唔打就执输啦，就 loser 啦，系啦。 唔系 loser 系 loser， 记住吓。好啦，咁好啦，我哋平时话你人哋渣，会竖咩手指噶？ 手指公向下咯。 嗯，仲有咧？ 手指尾。 系啊，会话人哋即系你包咩啊？你 但系我哋又可以勾个手指尾咧，又要讲嘢要算数噶噃。 系喎，咁咧原来咧喺咧美国咧又系美国啦，系咁啱啊。咁咧个。手指尾咧饮茶嘅时候，你有冇见到啲人？ 美国人都饮茶嘅咩？ 吓、啊， 饮茶， 系啊， 系 啊，饮茶啦，系啊，系啊，兰花手咪翘起嘅手指尾嘅， 系咯，系咯， 系啊，啲人会咁噶嘛？你估佢系咩意思啊？ 我好靓， 关你咩事？即系关个茶事噶嘛？ 哦，杯茶好饮。 哎呀，点解你会觉得系杯茶好饮啊？系啊， 手指尾都要竖起咯，哦、好饮到竖起。 佢、啊、咧就冇咩解释。 如果杯茶唔好饮，收埋个手指尾。 系啦、啊，咁咧佢就话，真系如果系饮茶嘅时候举起个手指尾咧，即系话佢以示佢喜欢呢杯茶啊。 哦，原来咁含蓄噶。 系啊， 咁会唔会我哋相睇嗰阵时都系咁噶？如果对于嗰个人有意思咧，攞杯茶就竖喺嗰度；如果冇意思就唔竖 喺度啊。请问 竖喺嗰度咯。竖起个耳仔啊， 听 佢讲嘢啊！如果对佢冇兴趣就唔竖起噶啦。 其实仲有好多咧做手势嘅方法噶，我下次再讲下。 哇！ 汤家华认为委员会组成多元化同埋有公信力系好，又认为由退休法官担任系适合。新思维主席狄志远话将会出席座谈会表达意见。他認為就住人大決定的框架，在香港的民主制度是有退步，但是不認為要採取放棄態度，應該研究怎樣在這個框架之內擴大民主成分，令到議會內民意聲音可以發揮作用。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炎熱，今晚沿岸有薄霧，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日間相當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霧，下周初天氣稍涼。依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9019点，跌10点，总成交金额67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7点，升1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2蚊，升1.5；小米集团26.3，升5仙；美团324.8，跌4.8。阿里巴巴220.8，跌6毫；盈富基金29.28，升2仙；快手315蚊，升12.2；中国平安96.6，跌1.25；友邦保险97.8，升3毫；中芯国际26.5，升5.5；保利协鑫能源2.52，冇升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6，英镑10.787，瑞士法郎8.392，澳元6.009，加元6.237，新西兰元5.583，欧元9.245。每百日元对港元7.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728。日经平均指数报29946点，升25点。港金现价报16050蚊，升10蚊。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4.33美元，賣出1734.8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观塘绕道有宗交通意外噶，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啦，而家龙尾喺观塘码头，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少少挤塞，龙尾就喺观塘码头。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啦，回旋处快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去鲤鱼门道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怡心园对出噶。重复多次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啦，去翻鲤鱼门道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喺怡心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你估唔估到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咩地方呢？ 我系 Vincent， 我系印尼人，系一个学生。我中意深水埗，因为嗰度买嘢同食嘢都好平。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C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遇到突发情况，记住保持冷静，立即使出应急三式。第一式，熄灭火，学识正确使用同保养消防装置及设备，留意摆放嘅位置。第二式，熄自救，在安全情况下救人自救，提供社区生命支援。第三式，识逃生，预先计划逃生路线，疏散去安全地方。应急三式任何人都要识，想知多啲即刻上消防处网页 hkfsd.gov.hk 睇下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1:10啊！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星期三风燥快活人。 系嘅，直播室继续有啊，曾志豪翻咗嚟啦，亦都有啊，桂花田同有我彭仔喺度。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说。 我哋呢一个嘅广播大厦都叫做 私有狗，规模庞大，信号信誉好。 虽然咧，我哋就唔系一开始咧已经系行呢一个嘅叫做时卡制啊。 咩叫时卡制？ 即系咧，你要嘟一嘟。 哦， 嗰个 就入到闸啦。 通行证，然之后咧，你先可以入嚟呢一个打开门入到嚟呢个直播室，或者上到去我哋嘅写字楼，系咪？ 以前我哋呢度真係冇染雞籠㗎嘛。 唔係，以前係舉手之勞啊。 係啊，我都係咁話。 舉隻手？ 係啊，有人幫你開門啦。 係啦，唔該唔該唔該。 以前邊有人幫你開門啦？以前係自己行入嚟嘅啫嘛。 哦，係咩？哦。 唔係點會有咁耐以前嗰啲咁樣嘅咩事故啊？ 我都唔記得咗啦。總之我就記得應該係不停打招呼咯。有㗎，以 前 係走 行入嚟嘅啫。 好啦好啦好啦，好而家咧點啊？ 講緊以前嗰陣真係可能七八九十年代啦。 嘟嘟嘟， 九十年代咯。 係咯係咯。 好啦，而家。當然咧就唔係啦，咁 好 啦，好 係 好先進 嘅， 度度都係咁樣噶啦。寫字樓都係嘟一嘟個卡拍卡，然之後先可以進入去嗰寫字樓啊，或者嗰啲地方啦。如果有一天 係 我哋呢 一 度， 我都估到 已經改咗，已經改咗嗰個拍卡嘅系統，係咧，大家同事咧只係需要咧攞張八達嘟出嚟， 嗯， 拍。就得啦， 即係好似啲大廈咁咯，而家嗰啲住宅都係咁噶，登記埋。 私人屋苑啊，係啊。 好啦，咁係咪即係大家都唔會覺得有啲咩問題啦？ 都容易咗啊，仲代少張卡添， 係啊， 仲好啊， 係 咪 啊？ 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公司唔使再發卡俾你，喂，嗰個都係開支嚟噶嘛。 哦， 係 啊， 係 啊。 咁你會唔會諗到如果係轉咗用呢、這、一個，唔係話好唔好啊，而係轉咗用呢一個嘅八達嘟嚟到咧， 私人問題 去開門嘅話， 係 你覺得呢一個轉變即係由以前唔係。轉變為而家係嗰個嘅原因，會唔會有啲乜嘢嘅諗法咧？ 有啲咩考慮啊？ 一就係、是、啊，係咪要俾兩蚊咧？嘟入 俾兩蚊， 係啦，嘟一嘟，你要嘟你嗰個八達， 即係要扣錢， 會唔會係咧？ 我冇諗過 咩意思，會唔會 係？就係會唔 會 係收集數據咧？ 啊、 會唔會收集數據咧？包括咗，如果你連廁所都要嘟嚟開門嘅話， 嚇、 啊！廁所啊，即係入去。 哦、 好啦，第三咧就係、是，咁樣咧就可以咧更加衞生啦。即係如果係廁所嘅話咧，嘟一嘟開門入去。 其實而家個重點係用八達通定係去廁所都要嘟啊？ 係即係去廁所都要嘟八達通啊？ 係啦，即係我問清楚先。 啊，係廁所都要嘟八達通。 其實去廁所要嘟係嘛？即係同八達通冇乜關係嘅。 係，即係話轉咗嗰啲卡，即係話其實去 八達通喎、 啊。我知道，即係話其實即係話翻公司就唔使用八達通嘟嘅，但係去廁所要嘟啦。 係。 哦。 翻公司唔使嘟，去廁所先要嘟。 係啦，即係其實就計你時間咯。 哦、 其實就咁嘅，有一個嘅寫字樓咧就係咁樣咯。佢裝修完之後咧，以前咧、 啊、 就咁拍卡嘅啫，喺香港嚟嘅。 係。 咁咧，於是有人咧就喺社交媒體嗰度咧，就係、是、提出咗一個咁嘅疑問啦。 就佢公司而家最近裝修完之後，去廁所要嘟卡。 係啦，就係、是、咁樣。咁而且係要用咧八達通嚟到嘟嘅咁。 咁但係有冇收費咧？ 咁佢真係問咯。 頭先佢就話係咪咩咩咩收費兩蚊啊嘛？ 咁點解佢呢一個咧係 疑問嚟嘅？ 疑問嚟嘅啊！咁得意嘅，唔通係要 收兩蚊廁所費咁樣去廁所都要 定 係 攞嚟收集數據？定係咧想更衞生？ 咁好明顯啊！咩點會更衞生咧？同更衞生係冇關係，我覺得佢應該係咧就 唔使開鎖嘛，你唔使攞個鎖匙出嚟。 哦 ，OK， 明白。咁可能咧就係應該啲老闆咧就會叫人事部，唔該你每個月總結下邊個同事，佢一定會登記嗰啲同事嗰個號碼啦，應該就即係嗰個叫八通號碼啦。咁跟住就睇下點解呢個同事一日去廁所去都咁密啊？而去即係嚟睇下邊個同事偷懶多啲定去廁所多啲、 哦？因為佢其實咁樣嘅，香港有個 有個 寫字樓，佢嘅廁所咧就新裝修之後咧，其實佢係大業主啊，即係佢唔係個別一個鋪頭啊，唔係即係唔係一間公司 啊， 其實租，譬如你去。 哦 你去丰收 商 场，商场里边、 哦， 又或者咧，佢有啲写即系譬如写自由大厦啊嘛，咁写自由大厦佢都有厕所啦，咁啊，大家每个租户平时 系 攞锁匙嘅，公家嘅，佢原来咧而家就有个装修啦，就话通知嗰啲业主，即系每一个租户咧就话啦，喂你咧听日起即系十七号啦，你就用八达窿咧拍一拍个感应器先入到去嘅咁样， 个厕所 系啦，咁佢就话啦呢个装修咗两个礼拜，今日先通知我哋听日要用八达窿先去到厕所，咁头先嗰啲俾两蚊嗰啲咧就系、是、佢自己。几疑惑，即系佢就话， 究竟会收我钱， 莫非去厕所要俾钱，定系收集数据咧，定系咩咧？系啦，咁然后就话因为觉得卫生咗，因为你又唔使掂嗰度门就可以入到去啦， 即系唔使攞锁匙。 系啦，咁样，咁当然佢而家未，系啦，佢而家未明白点解啦。 咁 但系嗰个我想话佢安装咗之后，咁佢都要公布俾佢所有嘅嗰啲商户知噶，咁都应该讲翻原因系咩？点解要用八达通噶？ 哦，冇啊，佢而家咧 都冇，或者系佢有一嚟就话大家去厕所就要八达通啦。 佢有出埋个通告嘅，佢就净系写住话咧，嗱男厕咧就会由听日两点钟开始重开啦。咁啊提醒你，所有咧男嘅员工咧都要带你自己嗰张咧登记咗嘅八达通卡去进入呢一个男厕。 登记咗记唔记得？登记咗， 咁所以佢就会知道边个进入去比较多咁。 系啊，咁而且咧，佢就话啦， 唔系，但系呢个系佢哋商业大厦嗰个，唔关个老板事噶嘛。 系啊，其实又唔关事噶，除非咧， 因为登记咗佢先可以有个解锁喺里面，即系安装咗话呢个咧系诶呢度商户里面嘅所有嘅员工啊咁样先得， 啊、 好似屋苑一样啫嘛。 即系会唔会咧？其实杜绝访客咯。即系我怀疑系咁样嘅，而家咧其实你入到去呢啲商场嘅洗手间咧，你都系要问嗰个地方咧攞张时卡先入得去噶嘛。 系啊， 咁如果佢用而家呢一招嘅话咧，嗱，因为佢用嗰个英文就写住话register Octopus 嗰个卡， 咁 呢个登记咗嘅八达通卡咧，应该就系咪属于个写字楼大厦登记咗？ 即系譬如我哋呢个直播室嗱，我哋有十个人嘅就 呢十张卡都登记咗喺呢度，咁其实佢就等于系一张时卡咯。 咁我觉得系时卡咯。 时卡佢又唔使你另外发一张卡， 系 啦，亦都唔需要由，同埋我觉得咧佢正啊，个写字楼就唔即系譬如话嗰大厦业主咧，佢就唔使再咧叫你哋每个人咧就要申请几多张嗰啲时卡咯， 系啊，因为嗰啲时卡都系要咩噶嘛，都 要成本噶 嘛， 佢而家应该就用个曲啦，可能佢就攞咗个曲，然后就咧你攞张帕特窿嘟一嘟就当系 register 咗， 咁 就 几好啦，系嘛？ 对佢嚟讲咪方便管理咯， 对于嗰座大厦嗰个嚟讲系咯， 系啊， 即系个大业主就 方便嘅， 方便。 因为我将个成本减少咗嚟， 亦都收集咗好多 嘅系啦 数据啊。其实呢个咧，我有啲保留咧。其实佢平时如果唔用八达窿咧，佢净系用嗰、那个就咁感应器咧，佢都系每个大厦自己都有噶嘛。即系你都系有自己张时卡噶嘛。 唔系，可能佢之前用锁匙嘅，咁啊使鬼呢啲咩？ 佢应该系佢从来都冇嘅， 咁咪 系 咯。 系啊，但系而家咧，亦都讲真系大势所趋嚟噶。而唔用鎖匙咧，而係用呢個時卡嘟一嘟咧，有個最大好處係咩咧？平時啊，你有冇試過咧？你去借廁所咧？哦，兩條鎖匙都俾人借曬啦， 係啊， 你去唔到啦已經。跟住咧，你要等第三條啦。咁而家咧，如果佢用咗呢一招咧，理論上嚇，你五個員工，你有五張自己嘅八達窿咧，咁你五個分別去，完全係唔使等啊。 咁啊，訪客嚟開會啊， 訪客就冇啦， 就唔得啦。咁就要嗰個同事咧，就帶嗰個客咧，就去嘟嘟啦咁樣。 所以我就勁懷疑咧，其實最唔方便反而係訪客咧。訪客如果你平時有時卡啊，或者你借嗰兩條鎖匙咧，你都用到啊嘛。而家唔通你問個員工借八達窿啊？ 除非嗰間商業大廈咧，佢係就咁淨係得員工翻工啊，冇其他客 係啦， 係咪？但系你未至于个间间公司都冇客噶， 因为佢唔系对外打招呼，佢系写字楼嚟嘅咋，即系佢应该系普通，真系文职总之系行政嗰啲啦。可能你所谓嘅访客，真系好有业务来往咧，见一见人嘅咋。 担心如果担心话咧，即系话嗰个私唔私隐咧，咁你咪唔好俾嗰啲叫私人八达通佢咯。因为有啲系即系过咗信用卡，咪有啲有相噶嘛，系咪啊？你嗰啲系咪噶？定系就咁买噶？一就咁卖嘅啫， 一张系啊， 系咯，咁你咪如果担心嘅，咁咪求其买一张咁， 跟 住咪 我谂应该唔系，又唔系好关话记录你嗰个问题嘅。 如果你话一间公司咧，佢自己本身系咁咧，可能就会。 嗯， 即系话如果譬如我哋电台咁样，哇，个而家去厕所咧都要嘟嘟嘅，唔系长期开放嘅咁样，咁、 啊、 可能就会计啊，呢个同事点解一日里面去咁多次厕所，咁咪有事啊？咁样可能就会捉你。我觉得系会啊，但系如果系整座大厦嘅就 不过亦都有听众咧，佢就补充佢话咧，而家呢一个登记去 toilet 嘅系统咧，就话同一啲公司咧要用 staff 卡影印一样啊。佢话咧。因为以前都试过㗎，譬如如果你大学呢、里面啲影印机呢，佢都要你输入个可能曲呢，或者你先至可以用嘅。咁如果你冇 student card 呢，你就用唔到啦。咁佢话呢，佢有啲似呢，就係话有 quota 囉。即係佢话如果你用 staff card 嚟影印，同而家你要用 staff card 注册嘅八达窿去入厕所呢，佢话的确佢认为呢，係会俾公司呢容易知道咗你去咗几多次厕所。系啊， 你影印使唔使入、這個？ 读书嘅时候要啊， 系咪 啊？ 都系要啊， 都要啊， 有学生证啊， 系咪、 啊？ 即系输入去嗰个电影印机里面啊？ 个仔细嘅程度我 唔记得咗好耐啦。 学生证 要用学生证，可能都一都咁佢先至话俾你去影印 咯。就唔俾你滥影咁样嘛？ 系啊，哇！如果用咗呢招咧，我哋啲听众多唔多都用叫做八达通登记，然后嘟厕所呢件事咧？ 多唔多咧？如果有嘅话咧，我想问一下，有冇试过每月咧 就俾人哋清算？ 有一个 report 就系话，点解陈宝玲你一日嘟咗八次啊？就 系嗰排咧就好方便。 系啊， 会唔会有个？有个好处就是如果遇到有啲乜嘢系啲风化嘢嘅时候咧，就容易 追踪翻， 系啦，追踪翻究竟有冇啲咩系嫌疑人， 有利有弊啦呢啲嘢。 咁你所有有记录低行踪嘅就会噶，真系啊！不妨都可以话俾我哋听，你哋公司有冇都用呢种咧个人八达窿登记出入啦吓。 원하는우린적없어홀로였던내게살았다위벌써잊혀진지오래저시간속에더이상은못듣겠어해망친사랑노래너나나나그저게들려진대로각본속에놀아나는슬픈비애로난멀리와버렸어 I'm coming on 이제다시돌아갈래어릴적제자리도들과의내실수하룻밤을사랑하고했으면실증책임지지못할나의이기적인기쁨하나때문에모든것이망가져버린지금멈출줄모르던나의위험한지주위진아무런감흥도재미도없는기분딱별한그때혼자있네 I'm going home 나다시돌아갈래예전의제자리로I wanna say goodbye 이길의끝에방황이끝나면우리후회없는채로두는감을수있게 Loser 외톨이센터가는겁쟁이모든양아치거울속에넌 Just a loser 외톨이상처뿐인모자리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系有 Big Bang 嘅 Loser， 今日星期三喎， 系啊，预告下 先，一点半就有啲环节可以俾听众参与。 冇错，今日我哋嘅我们的咧，我哋会做啲咩啊？ 我们在乎的港台电视节目， 系我们在乎啊， 系啊，在乎的， 在乎的啊，因为我哋嘅有个我哋嘅叫做 free 密码，叫做我们在乎你啊嘛，系咪？系啊，所以我哋我们在乎的啊，我哋嘅香港电台嘅电视播嘅啲节目。 Okay, okay. 呢 一輪咧，港台嘅電視節目咧特別多人關注啦，即係究竟有得做定冇得做啊？呢一集有得睇定冇得睇啊？咁啊多咗人談論，所以我哋咧要趁住呢一個嘅關注度咧，就推出呢個今日我們的咧就叫我們在乎的港台電視節目啦。咁就唔代表嗰啲咧就已經停播嘅，即係仍然做播放，你都可以在乎噶嘛。 係啊係啊，有啲哇好多聽眾咧都好支持我哋香港電台電視部啊嗰啲製作啊，咁跟住咧喺我哋嘅面書已經留言咗好多啊，咁歡迎大家繼續喺度留言啦，講下啦，你最深刻印象啊，最欣賞、最中意嘅係咩？ 最在乎 係啦，最在乎嘅係咩節目啦嚇、啊、？OK， 好啊。 頭先咧，阿彭仔講開咧，即係間公司裝修完之後咧，就有啲新嘅系統啊。咁但係如果咧嚟緊咧一個叫做啊新嘅政府嘅政策 係 係啦。是俾嘅员工咧，系竟然系有好嘢喎！嗱，政府嘅新政策系对3000至6000个员工咧系受惠嘅。 咁少？ 因为参与嘅公司咧就唔系太多，咁啊得200多间嘅啫。但系我觉得呢个措施咧，比起琴日咧，我琴日同阿彭仔讲过咧，日本咧有啲公司咧，净可以譬如啲偶像啊退团啊、结婚啊，都有十日嘅假期， 有十日嘅补偿嘅假期， 系啊，双薪假啊嘛咁。佢而家咧就落实啦，即系咪叫试行啊？试行啊，咪落实啊，因为倾咗好耐啦。西班牙政府、 okay. 宣布 系 嚟紧秋季开始试行每周4天工作。 哦，4日工作咋？ 翻4日工作。 哇，咁有咩原因啊？ 咁嗰4日唔系好长工时 啊？唔系，可能都系翻7个钟嘅啫，系嘛？ 嗱，你觉得翻4日工 O 唔 OK 先？ 梗 OK， 梗 OK 啦。 你就作为员工， 系咪照出翻咁多粮噶？ 系嘅，系啦，冇得减嘅。咁你觉得佢嘅工时又如何咧？ 我估佢工时应该长翻1个钟啦。 我话不变嘅， 啊， 要不变嘅。如果唔系，我同你死过。 翻四日工， 特别欧洲啲打工仔一定同你死过。 嗱，我哋香港你政府部门系翻44个钟噶嘛，一个礼拜 44 啊嘛，系咪？咁嗱，佢而家咧，你觉得佢翻四日工系多过44啊，定少过44？ 少过。 咁又 少过。 翻四日工仲可以多过44？ 唔系，佢翻四日工系可以多过44嘅。 系啊， 你咪加长咯。 系 佢你每日每日翻10个钟咪得咯。 咪就系咯，即系唔 多 话。你觉得 一定系少过？ 你觉得嗰阵少啊？ 可唔可以一样噶？ 少过少成点啊？唔一样。 少即系再少啲咯。 系啊，再少少成。 本来44个钟嘅，而家可能得翻35个钟。 32个钟。 32个钟。 哇！即系每日翻8个钟。 系咯， 翻4日432啊嘛， 系咯系咯， 即系一样喎， 即系一样， 咁啱数 啊，啱数啊，所以佢净系真系翻少日噶。咁请 问佢嘅效率系点样去维持 咧？嗱，知你知唔知点解佢会有啲咁嘅计划咧？就系因为正正咧，佢哋话佢工时长嘅时候，佢又唔系赚得钱多，咁何解我要翻咁多工咧？咁样，所以咧，即系佢就话唔成正比啊，即系话其实翻得工多咧，唔等于你嗰个叫收入啊、成本啊等等咧赚得钱高啊。 即系你讲个打工仔定公司先？ 公司啊，咁、所以咧，佢哋嘅政嗰、那个政党咧就话啦，既然你翻得工时长，又唔系有一个好嘅成绩嘅，翻唔多咁长工做咩啊？咁样 咁系咪即系试咗翻得少工？如果到时嗰个收入咧 成本一样 下降嘅话咧，咁即系点啊？嗱，证明到咧，原来翻得少工咧系会 跌嘅， 跌嘅 系啦，系啦。 但如果相反，翻得少工系维持到嘅，咁佢就可以 keep 住啦。 就系咁啦，佢试行3年， 试行3年 啊，将会试行3年啊，嚟紧啊。 所以就系点解咁少人参与，就系因为。去试行 系啊系啊，唔系 啊，政府有补贴噶，仲要系 补贴俾边个？ 公司啊， 公司都俾， 即系你因为佢放假嘅经济损失 呢一个项目嘅嗰啲公司啊， 系啊，嗰啲项目公司啊，第一年系全数嘅补贴啦，第二年一半咧，第三年有33% 成本补贴啊，西班牙。 西班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立法会的行政长官质询时间表示，全国人大会议通过涉及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当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1和2之后， 特区政府会修订本地相关法律，再组织和规管选举活动，安排未来12个月的多项选举，工作十分紧迫。他建议立法会可以在内务委员会下先成立小组委员会，争取时间讨论人大决定主要内容等，稍后当政府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之后，小组委员会可以立即转为法案委员会。林郑月娥又说，官员非常乐意配合小组工作，促请立法会考虑建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有同中央保持联络，讨论在什么条件之下逐步和内地恢复两地人员往来。现时本地疫情未受控，有关条件仍然未成熟，但是相信接种疫苗有帮助。当局已经初步和内地提及，在接种两针疫苗之后，可比较放宽一些限制。当局会继续循有关方向处理。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在行政长官质询时间上说，不少市民关注打了国产疫苗之后回内地是否可以免隔离或者免检测，建议当局和中央提出有关诉求，令到两地往来恢复正常。林郑月娥说，明白疫情对社会大众带来很大影响，原本第四波疫情之前，即是去年11月上旬，特区政府已经有计划，有一定限额让本港市民回广东，但是其后出现第四波疫情到今日仍然未息止。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及生物医学学院团队联同几间大学的研究发现，抗麻风药物六法齐名，有针对冠状病毒的有效抗病毒活动，并且能够改善病毒相关的严重炎症反应。研究已经在国际科研杂志《自然》发表。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过去治疗新型肺炎患者会用鸡尾酒疗法，虽然有效，但是副作用较大，有四成人会吐泻，亦都会用瑞德西韦，但是这种药较昂贵，而且要静脉注射，不能够在门诊口服使用。研究团队于是寻找其他可用的药物，经过筛选之后发现抗麻风药有效用，在仓鼠测试效果非常好，肺部病毒载量和炎症反应都大减，认为发现令人振奋。袁国勇又说，研究人员正是尝试改良这种药物，改善吸收的情况，未来要做第二和第三期临床测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今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84点，跌42点，总成交金额7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8点，升10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30元，跌5毫；小米集团26.2跌1毫；美团323.6跌6蚊。阿里巴巴221.2跌2毫，盈富基金29.24跌2仙，快手314元升11元，中国平安96.7系跌1.15，友邦保险97.55升5仙，中芯国际26.55升6毫，保利协鑫能源2.48跌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6，日元109.09，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6，人民幣6.503， 英镑对美元 1.389， 欧元对美元 1.19， 澳元对美元 0.77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890 点，跌32点。港金现价报 16,080 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35.02 美元，卖出 1735.8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对出。重复一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有交通意外，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仲系慢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打豪敦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去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我是精神健康急救导师 Circle， 机构电脑分析师阿桃， 香港自然探索学会委员 Christina， 我们会一起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朝六点开始 晨光 KOL， 带你用不同角度看生活，每朝六点开始 晨光第一线。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风粗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的歌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呀，成日用歌士的歌叫咩 Sir？ 哦，曾 Sir， 哦，第一个字是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面上边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麦？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啱啦，你第三个字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云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星期三我们的 是啦，好快呢就会同大家一起呢就去检阅一下呢我哋今日嘅题目。 是啦，我哋今日 我们在乎的港台电视节目。 是啦，咁睇下大家有啲咩嘅节目呢你在乎啦，你好欣赏啦，你好鍾意嘅，都不妨同我哋去喺我哋嘅面书里面呢去留言啦，分享一下讲下啲乜嘢啦。你讲好想睇返边一套啊，咁我见得曾志豪好多都介绍小豪子你嘅事就返嚟睇头条啊。 咁我鍾意教育电视多啲喎、我鍾意以前教育电视伤寒白喉呢嗰啲健康节目啊。 仲唔够菌多啊而家。 以前有啲好好睇㗎。 而家搵你扮你扮扮。 扮啦， 我扮啦， 睇翻奉告， 奉告都奉告系咪都系我哋噶？ 系啦， 系喎，成之于法系咪啊？ 系成之于法，梗系啦。 欢迎大家喺我哋嘅 音乐 下面书留言啊吓！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尘梦乡，香港，香港，你那色调难忘。 香港电台的电视部就在1970年成立，这么多年来都制作了大量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有些就已经停播了，也有一些仍然是播放中的。当中有多少是你所在乎的呢？会不会是现在已经没得做的传媒春秋呢？这个就由香港电台电视部制作的半小时时事资讯节目，1990年至2008年期间制作播出的。这个节目其中我觉得都是一大特色，就是它有英文版的。它除了有中文版之外，也有英文版的。咁又或者会唔会系呢一个节目咧？头条新闻咧？咁呢个咧就是香港电台电视部公共事务组制作嘅一个讽刺时弊嘅节目啦。喺1989年嘅4月4号咧，就喺亚洲电视本港台启播嘅。咁啊，去到咧2020年嘅6月19号咧，就播放最后一集之后咧，暂时嚟讲都系停止制作啦。咁啊，呢一个嘅头条新闻咧，仲记得咧第一代嘅主持咧就系吴明林。和黄志强的。咁至于另一个咧，近期大家都可能会多关注翻少少嘅咧，就系以事论事。不过咧嚟紧星期四听晚系有得做噶吓，如无意外。以事论事咧，就系由香港电台电视部制作嘅一个时事资讯节目啦。咁啊，以报道咧香港立法会嘅议事同埋讨论香港政治嘅。咁每集咧都系会邀请嘉宾咧接受访问嘅。咁啊，至於咧，除咗呢啲嘅公共事務嘅節目之外咧，其實香港電台電視部亦都製作好多咧戲劇節目嘅。仲記唔記得小時候啊？嗱，呢一個咧可以話係啊，計咧1974年啊，我哋電視部咧以獅子山下起家之後咧，就喺1977年，當其時咧由監製。张敏仪小姐就开始制作咧，我哋所谓二线连续剧集啊，港台嘅二线连续啊，咁就系小时候啦。当年嘅小时候就系以童心去表述咧亲情同埋家庭嘅可贵啦。播映嘅时间咧都横跨咗成1977至1978年嘅，咁啊接近咧有45集啊，系半小时嘅儿童剧嚟嘅。当其时咧可以话系开创香港儿童电视剧嘅先河啊吓。另外一啲啦，大人鍾意睇嘅《火速救兵》，有冇记得啊？係香港电台电视部呢就同香港消防署合作拍摄嘅单元劇啦，全劇总共有8集嘅。咁之后呢由于口碑好啦，咁所以呢亦都有《火速救兵》2、3、4嘅，去到2018年啦。仲有嘅一啲同其他机构一起合作拍摄嘅劇集式啦，或者单元式嘅电视节目呢，亦都有呢一个女人多自在。嗱，呢个呢就係妇女事务委员会呢喺2002年至到2016年期间呢，就同我哋电视部呢携手制作咗有5集女人多自在嘅电视特辑嘅。咁呢佢係一个电视嘅连续劇啦，都透过呢10个独立而又互相关联嘅单元故事呢，去描述女性喺学校啦、家庭啦、工作场所或者社会上呢面对性 别成见和障碍这些的故事的。哇，即其实数落还有很多的、Y2K 啊、廉政行动啊，以至到有房出租啊、没有墙的世界啊等等多的是下。有几多是你所在乎的港台电视节目呢？欢迎你在我们风骚快活人的面书专页那里都留言同我们分享啊。 小小的宇宙，欢欣的宇宙，蹦蹦跳，哈哈笑，是我小时候。小小的宇宙，天真的宇宙，真的我，真的你，不是笑木偶。爱动脑筋，活泼天真，凡事好发问，踢波跑步打千秋，不知天高地厚。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像皮球天天转，奇妙事不断有。 小的宇宙 是不是什么都 回来、 啊、 这个不是我年代的、 哦啊、是的，你都没看到、啊、 我年代的，真的重播就看过、 我有看过的，应该有看过的，不 过 印象 不深，是不是叫 黄舒淇 的、 這個、 是啊，黄舒淇、盧嘉敏、 小朋友的时候 是 我反而呢印象深，细个的时候看过有一集的、屋檐下呢， 是 或者正音是屋檐下嘛？屋檐下咧有一集，唔知点解咧个印象咁深刻啊！佢、嗰个剧嗰一集嘅剧嘅单元咧叫做《野孩子》 哦，系系系，我都有听过，系咪话系咪话汤龟嗰个啊？ 我唔记得咗系 有啊龟啊嘛， 系因为龟啊， 好似系俾人话残忍啊嘛，即系当年啊。 但系我嗰个印象深刻咧，唔系因为。那一幕同動物有關的， 野孩子我都聽過， 而是本身野孩子那一集呢，我是很印象深刻，那個小朋友呢通山走啦、在垃圾堆中執嘢玩啊咁呢，其實因為太似我在元朗的時候、 即係好似你的童 年，我不覺得苦 喎、獅子山下嘛，係咯， 係屋檐下，我睇嗰集係 唔係喎，獅子山下野孩子喎、 野孩子啊，唔係屋檐下嚟㗎， 獅子山下喎、 啊，咁我就記得。呢、这个野孩子咯， 系啊系啊系啊，呢、这个都系都出名噶。如果你打野孩子系 除咗有 当年方玉平方玉平系列嘅狮子山下第五十六集， 哎呀，我就系记得呢个野孩子。 佢哋仲要喺嗰个坟场度行嚟行去， 系啊执嘢啊， 系啊系啊， 就似你喺自己嘅童年， 系啊，好似喺元朗呢啲山头野岭嗰度咧执垃圾嚟玩咧， 系哇，呢集都经典噶。 嗱，反而咧我自己咧个人咧我就好中意睇警讯嘅，系、认真咧，因为咧。佢哋嗰啲叫資訊，即係短短啲，又唔係太長啦。佢講啲嘢易明啦。最中意就係真係 案件重演， 係即係案件重演，實在太過經典。 案件重演太過經典， 係啦， 係好搞笑定咩？ 搞笑 覺得 唔係因為咧，即係佢會俾一啲即係，因為你成日就係齋文字，因為有啲人咧個理解文字咧可能比較弱嘅，或者齋聽咧、你睇埋個畫面，哦，原來會咁嘅， 原來係咁樣呃佢嘅， 因為佢唔係講得好快啊嘛，佢講得好慢噶嘛， 就埋又誇張咧， 係又誇張啊！ 咩手法，即系譬如打荷包咧嗰啲，我细个真系睇完之后咧系会好谨记咧。 嗰啲贼人嘅样系又揾得好啱喎， 同埋佢满足到你一个好大嘅愿望系咩咧？喺一个安全嘅环境睇人犯罪啊嘛。佢所有案件重演里边，譬如话偷嘢啊、抢嘢咧，你睇嘅时候就话我几好安全啊，睇翻你犯案，仲要系咧，你通常都俾人拉嘅， 系 啦，喺个案件重演里边，你俾人拉噶嘛。 同埋即系佢简易即系简易明白咧，你会觉得啊系，跟住真系要小心啦咁样。同埋即系我啲细个嗰时睇嘅时候，系你会觉得哇系啊，真系要留意住啊，譬如沙滩老鼠嗰、那个 系 真 系沙滩老鼠，系啊，你呢个讲得啱啊。 记到今天，你谂下 系啊，沙滩老鼠 系咪？ 我就中意睇咧，亦都系而家冇再做咧，因为佢拍咗几辑噶啦，已经就 系 呢一个功夫传奇啊。 系 功夫传奇，佢好似咧去到第四集第四辑嘅嗰阵时，应该有起码有四个单元咁样啦。喂，嗰阵时真系好劲喎！第一，佢就系揾晒咧唔同嘅香港一啲爱好武术嘅人士咧， 仲有啲系外国人嚟嘅，好似啊。 唔系，佢就远征咧，去到世界各地咧。嗱，佢翻大陆有啦，佢去到可能系学习下俄罗斯啊，或者咧唔同一啲地方嘅佢哋嗰啲叫做格斗术咧，佢直情满足晒所有咧热血漫画啲桥段啊。 系啊， 佢又唔系就系踢馆，佢去学习。咁啊，学嘅朋友咧，咁啊有啲就系武术有根底啦，有啲咧其实就系武术爱好者嚟嘅啫，即系佢唔系话佢本身就 系。 即系武打明星，但佢咧就有啲根底，然后咧佢就本身又学识一样，佢就去其他地方，譬如我上次睇过咧，有一个就去少林寺学棍咯，跟住有一个咧就去到唔知俄罗斯咧学佢哋嗰啲军队格斗术咧，好正噶，佢仲要系咧要佢喺譬如话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之内咧学完之后，仲要同对方咧打一场比赛，咁你喺里边咧你就见到好多咧，即系佢哋啲武术中人咧，佢自己去点样去解读嗰啲招式，嗱外行就睇热闹，但系内行咧就睇功夫，佢哋就会话俾你听话，哦原来佢哋咧握棍嘅手法咧同我哋平时喺香港咧系唔同噶， 会 好正噶，所以睇嘅时候 你会令到你好多所 你热血沸腾啊，绝对系噶，你会你同埋真系，同埋真系知道咧，即系世界好大咯，即系唔系净系话咧得一个武学咧就系即系最高强嘅，佢哋都会咧即系取长补短，然后学下人哋唔同嘅即系武术嘅精要。哇！所以呢几辑咧又有功夫睇啦，又有风景睇啦，仲要有少少咧真人 show 咧，即系佢嗰个成长嘅元素咧，因为佢里边又会好多历险啊，然后就话我点样学啊，好艰苦咧，所以我觉得呢个谂头真系正嘅功夫传奇真系。 系仲有一个咧，细个嘅时候好印象深刻咧，就系逢星期日咧。應該都係星期日朝頭早咧，你知啦，首歌咧唔使翻學咧，禮拜日咧好早起身咧就睇卡通噶嘛。但係咧永遠咧就星期日一開電視咧就未做卡通之前咧，之前咧就會做呢一個啦，係港台製作嘅《識多一點點》。 哦，有啲印象喎，好似。 真係咪真係講 識多一點 點嗰啲咁嘅嘢㗎？ 佢有包括包括咗佢有咧一周嘅新聞啲摘要咁嘅，當年。可能当中有一啲印象上面呢捞乱咗都未定啊。我记得呢嗰陣时嘅识多一点点呢係有个手语嘅。咁嗰陣時細個嘅時候咧，就覺得好新奇啊！即係有個人咧 做緊， 係啦，喺個熒光幕嗰度會做呢啲動作，咁就由嗰陣時開始咧就明白，哦，原來有手語嘅。咁嗰陣時就由識多一點點啦開始咧，就係禮拜日嘅時間咧，就成日都會睇到嘅。但係就應該嗰個咧係一個叫做星期日嘅重播綜合版嚟嘅， 係 應該佢平日咧已經有得做嘅。咁但係星期日咧就會喺睇卡通片。之前咧就一定会咧唔知点解就会开着咧就见到佢嘅。 而家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都有、啊， 佢仲有呢个识多一点点噶、 啊，即系咪重播定系点样咧？ 咁你一定要楞埋佢嘅好兄弟啦、啊，因为咧你一打识多一点点咧，佢就有好多噶，譬如有听歌学英文啦， 系、啊啊、 想当年嘅听歌学英文咧，我望一望咧，起码都去到八九年啦。咁咧佢就有 八九年啊， 有啊嗱，有听歌学英文啦， 萧芳芳主持， 仲有阿梁啊，唔系梁家杰，唔系刘家杰， 系啊，即系个嗰个咩？ 刘家杰系啊，嗰个哇，嗰时真系犀利，英语权威咧就系阿刘家杰咧，个个都系揾佢。咁所以我哋有呢个英语一分钟啦，又有听歌学英文，听歌学英文咧，其实真系影响好深啊。 系啊， 到而家咧，其实你仍然都会有呢一种咁样，第一你有呢个概念啦，你用听英文歌，听外语歌嚟学英文啦，所以其实呢个好新颖啦，咁同埋呢一个名词咯。而家你见到个个都话啦，听呢样学呢样啊，听歌学中文啊，听歌学普通话啊，听歌学日文咧，呢、這个。 当年唔错唔错，真系。 诶，嗰个没有墙的世界咧，想当年咧，即系都有听系我哋风骚快活人做啦，系啊。咁咧 嗰时系点噶？ 我哋都系有诶，即系做呢个诶启动仪式啊，做 有 poster 我记得。 系啊，咁跟住咧，真系我哋去几个主持人咧，就去揾一啲有残疾 有障碍啦， 系啊，残疾障碍嘅嗰啲朋友啦，即系话其实嗰啲生命战士嚟噶，真系。即系话我就算系可能只手唔得嘅，冇手嘅。或者系冇脚嘅，甚至乎我哋访问咗一个咧，因为身体缺陷咧，冇手，但系有一对脚嘅咧嘅朋友，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字， 太耐啦，唔记得啦。 系啦，但系即系睇播翻佢故事去访问佢哋咧，系真 系 好感动咧，同埋觉得 系 即其实一个人健全嘅人，其实你可以做得更多咯。佢哋虽然有残疾，但系佢哋都可以生活得好开心咯。 呢一个组合系咪即系电台有一个版本，然之后就大家可以夜晚嘅时候又睇埋电视咁样啊？ 系啦系啦，即系做得好好嘅又系。 系咁啊，即系其实越讲越多啦。不过其实咧，大家知唔知道咧？如果你真系在乎呢啲电视节目嘅话咧，其实系可以重温，甚至乎咧，如果你系作教育用途咧，你系有权咧去申请咧喺我哋嘅资料库嗰度咧。攞嚟播放嘅， 系啦。 只要咧你登入翻去港台嘅網站嗰度咧，佢有一個嘅部分，有一個部分咧就係俾大家咧，就係透過咧係如果你係非牟利教育機構。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又或者政府部門咧，都可以咧係向我哋嘅資料庫嗰度咧提出咧，就將呢啲電視節目咧係播放嘅，可以申請嘅，係、 okay. 作教育用途嘅咁。咁當然啦，如果你係個人嘅，你都係只係想重温啫。咁喺我哋港台網頁嗰度咧，亦都有咧網站上邊嘅節目重温啦，有一啲嘅 podcast 嘅模式嚟到俾你重温啦，甚至乎你可以喺香港公共圖書館啦，或者係。各大专院校的图书馆啦，都可以有我哋电视部的一啲节目咧，俾你重温嘅。 我想话咧，我哋嘅听众咧，真系好阿 Janice 啊，即系见到佢咧，哇，用咗过百字去讲晒咧，佢最中意睇我哋嘅港台电视嘅节目咧，佢话都好精彩啊，又多元化。佢最中意就系睇头条新闻啦，咁啊，铿锵集啦，铿锵说咧，香港故事咧，以事论事咧，地球是圆的啦，试点31啦，环保新开始，早晨早晨，日常。八点半知多，识多一点点，历史又系咁话，文学开放系啊，文学放得开， 放得开， 真系好科学，好想艺术设计日常，哇！ 已经写晒咯， 有冇发觉好似一篇文章咁样？ 系啊，好似可以连成一个句子咁样啊！ 系啊，好啦，将呢一个 copy 咗去之后咧，就可以 send 翻俾我哋，系啊，我哋个系统， 系啊， 仲有一个就 赞赏下先， 其实仲有一个咧就。一啲秘聞嚟嘅，譬如我哋咧有呢個左右紅藍綠啦，咁佢前身係咩咧？就係呢個五菱鏡啦。 哦，五菱鏡係啊，係啊。 咁其實咧，佢哋呢兩個名咧都好有意思。譬如左右紅藍綠咧，講到明就係話紅藍綠就係電視三原色啦。係 啊。 咁加埋左右咧，即係話其實我哋好全面咧，包容所有唔同嘅顏色光譜啦。咁五菱鏡咧，其實亦都係嗰個叫做光學鏡頭啦，有五個反射面啦，亦都係話咧將唔同嘅光線喺裏邊可以折射出嚟。 好有意思啊！真係原來。 咁但係咧，裏邊仲有樣最得意咧，就係佢哋永遠都係一鏡到底啦。即係如果你有睇個觀眾咧，你會有印象咧，佢中間冇剪接嘅，好似以前嗰啲叫做咧長鏡頭導演咁樣咧。咁但係咧，點解你會覺得唔悶咧？佢唔係淨係正中咧，因為講到一半咧，個嘉賓咧就會由正面令佢左邊，由左邊令翻右邊。 即係話有佢有正面嘅睇法，同埋有負。 但係唔係？但係個重點係咧，佢唔停機嘅。所以咧嗰陣時好多嘉賓咧，我哋認識嘅咧，譬如有啲 拍好耐啊， 佢哋成日都係話，佢又要我咧望翻左邊，就即刻要令翻右邊，自己令喎。 但可能佢又會甩咗嘴。 佢會甩咗喎，於是乎咧，佢由頭嚟過嘅喎。所以咧呢個原來都係佢哋裏邊嘅一個特色嚟嘅咧，就係呢一個五菱鏡嘅轉鏡大法啊！ 哦，咁會唔會咧？即係講笑咁講。 係啊， 而家停播咗呢個好耐，唔使咁辛苦啊！嗰啲嘉賓， 哦係啊， 會咁大篇嘢， 唔使轉咁多面 啊， 一面得㗎啦，係啊，轉嚟轉去。咁所以我哋都好多謝咧，大家喺網上面好多留言啦， 仲有獅子山下啦，啊頭條新聞同埋亨州集咧係最多，即係我哋聽眾嘅留言係講話最中意佢哋啦。 使唔使有嗰個叫做保育系列啊？ 你可以好似话 有咯，头先 咪噏 咗 咯， 系啊，保育系列啊，系 保育系点？ 系啊，即系有啲咧绝种嘅，有啲 而家未死嗰啲系咪？ 有啲就高危嘅。 哎呀，咁所以要靠大家在乎先得噶。 系啊， 多谢支持。 好啦，我哋而家听一节新闻报道。 海峡朱凤莲话：有关行为系向台独分裂势力提供错误信号。 破壞和危害台海和平穩定，中方堅決反對，期望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的規定，慎重處理涉台問題。他強調，解放軍將會保持高度戒備，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南韓接連有民眾在接種阿斯利康新冠疫苗之後出現血栓死亡病例。韓聯社報道，當地將會按照原定計劃繼續為民眾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天氣方面，廣東沿岸普遍晴朗，同時一道雲帶正是覆蓋中國東南沿岸。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炎熱，今晚漸轉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日間相當溫暖，早晚沿岸有薄霧。星期日北風增強，星期一朝早天氣清涼。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982点，跌45点，总成交金额8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8点，升10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9蚊，跌1.5；小米集团26.15，跌0.5；美团322.6，跌7蚊。阿里巴巴221蚊，跌4毫；盈富基金29.24，跌2仙；快手312.8，升10蚊；中国平安96.6，跌1.25；友邦保险97.7，升2毫；中芯国际26.4，升4.5；保利协鑫能源2.46，跌6仙。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66，英磅10.787，瑞士法郎8.393，澳元6.007，加元6.235，新西蘭元5.58，歐元9.243。每百日元對港元7.11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741。日經平均指數報29,856点，跌64点。港金現價報16,08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24美元，卖出1736.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啦，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东隧去九龙方向咧就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港城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啦，近日丽港城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喺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胜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一段慢车。漆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就喺芜湖街。喺新界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非常之繁忙，车龙排到去津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是 Lisa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知识。 依家嘅云端服务有好多嘅选择，大家要细心留意佢哋嘅服务条款啊。 例如云端服务供应商系咪已经有资讯保安管理系统认证，例如 ISO 27000， 同埋出现保安事故嘅时候，供应商会唔会有通报机制？ 仲有终止服务之后，服务供应商会唔会彻底删除所有资料，包括佢哋备份嘅资料？ 星期六早上6:00-9:00，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 倩，知识会者。 正方常识问答比赛第一题，密闭空间里面有啲乜嘢因素就会有危险啊？ 如果有一男一女就真係危险啦。 讲緊嘅係有易燃气体过量氧气会有火警或者爆炸嘅危险啊。 啱咗啦，第二题。咁我哋直接将啲纯氧去泵入密闭空间就得唔得呢？ 都好喎，咪好飘啊，好纯情囉。 傻啦，咁样一样会发生火警同埋爆炸㗎。 直接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密闭空间危险多，确定措施要執行。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呼吁电话，呼吁电话18723881，18723881，一阵转头我哋会有猜猜和食食。 系啦，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12:30之后咧就接你电话出街。今日嘅题目系欣欣话你听啊。 系啊，今日嘅题目叫做欣欣话你知，叫欣欣话你知啊。 有嘢可以话埋俾你听，我哋都系继续会有呢个心意卡送翻俾你嘅。 系啊，签名嘅有签名嘅有签名嘅，仲有鹏仔啊，佢每一次都会喺度谂定一啲语句咧同大家讲嘅，系啊，好正嘅。 唔系重点嚟嘅， 重点啊。 唔系啊，几好喎，你写得。 奇怪啲， 系啊， 即系例如多谢你支持风骚啦，做风系听风骚你真系风骚啦咁 样。咩你都系风骚快活人， 系啦， 跟住话咩话咩你系我哋老板啊，定系咩全靠你啊？总 之咩都系啦， 好好啊，你呢几个真系。OK， 嗱18723881，大家可以打嚟啦，即系同我哋呢个叫做玩游戏登记嘅， 系啦。 好啦，喂，咁而家咧，我哋呢个题目咧就大家搭个小巴嘅人咧。应该都会知道咧，搭小巴同埋搭普通嘅巴士啦，或者咧，即系呢个公共交通工具最大嘅分别咧，就系 要嗌落， 冇错，同埋咧佢系好个人化嘅，即系话咧，当你夹普通公共交通工具，你得咁钟嘅啫嘛 ，standard 咗啦嘛，标准化啦嘛，但系唯独系搭小巴，十个人就有十个唔同嘅落法， 可以， 仲有十个唔同嘅嗌落嘅方法。 但系而家咧有啲小巴咧已经系规管咗咧，系有钟仔揿嘅。 但你发觉好少人用嘅。 其实嗰个都唔系规管，只系一个辅助， 系咪帮手啊？但系啊，因为有啲人唔嗌噶嘛。 其实老实讲，我细个时候咧都觉得好尴尬，唔敢嗌落嘅。 系啊，因为即系你嗌落，你又要自己大声啦。 系啊，同埋你又要点讲好？ 系啦，嗱。唔知點講好呢，原來啊，原來 究竟去到邊個位嗌會比較好啲咧？ 全中。今日咧有人就做咗一個咧專題咧，呢個真係正啊！佢話叫做香港人先識嘅小巴嗌落方法，即係咧，甚至乎佢話咧，如果你係外來嘅人士，無論你邊度都好啦，就算你廣東話啦啦聲啊，去到九級水平啦， 去到搭小巴嘅時候咧， 去到搭小巴你都會嗌咗， 你都會窒咗噶啦。 係啦，咁佢統計咗幾個方法咧， 講嘢幾叻都唔得。 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種嗌落嘅方法咧？咁啊講完之後你就明白咧，所謂嘅唔同人有唔同嗌。落嘅方法咧，系讲紧啲咩？例如佢话有人咧就话啦，我听过有乘客咁样嗌噶，司机唔该前少少有落啊。而个前少少究竟系几多咧？由你嗌嗰一刻开始计，去到几耐叫前少少咧？而最犀利嘅地方 系，我想问个 司机系真系知 嘅， 佢话个司机系真系知道咩叫前少少噶。佢话嗰个少少。就同你睇烹饪里面咧，盐少许啊，嗰个少许系一样嘅， 少少糖，少少豉油， 系少少。你有冇听过有啲咁样嘅，即系小巴士嘅时候，唔该前少少落。 我有啊，有听过啊。 我冇乜点听过。 我听过转弯，最多转弯有落啊。前少少落啊，咁样。 系啊。 通常咧，嗰个小巴司机咧，佢会知道一系就系禁区或禁区， 系 一系咧就系前少少嗰个路口。 系啊。 嗱，但系我相信咧，如果有啲小巴司机大佬咧，佢可能会。 会唔顺气噶。 可能 前边边度啊？系啊，咩前边、啊啊？ 我觉得唔会嘅，因为咧通常嗌得呢啲名咧，一定系嗰条线咧熟晒噶啦。即系你会好明白咧，约定俗成咧、嗯。反而你有冇发现咧？你嗌得太过市正咧，譬如你话唔该小巴站有落咧，可能对佢嚟讲反而有啲呆咗。 又或者广播道三号 A 啊咁样嗰啲，佢就会问翻你即系边度啊？ 系啊， 即 系 商台 啊。 系啦，嗱，咁另一个咧，大家如果经常会听到咧，就话司机呢度有冇得落啊？ 司机 呢度有冇得落？ 呢 个就系咧，你第一次搭嗰条线，我发觉系噶，你第一次搭嗰条线小巴咧，无论佢去边处都好咧，你净系知道，譬如话你想去嗰个商场。但究竟那个商场有冇得落嘅咧？佢前面有得落定后面有得落咧？你又唔知 嘅。我记得咧，细个嘅时候，屋企人就咁教落嘅，就系、是、嗱，你如果系想去嗰个地方，你又唔知几时落咧，你一上车嘅时候就同司机讲， 系啊系啊，阿、 啊、司机啊，我想去咧、香港电台个广播大厦，咁应该 边度落啊？ 系咪经嗰度啊？几时落啊？ 系啊，最稳阵、 不如你到差唔多嘅时候落得，你提提我啊，咁样 系啦，冇错。 好多司机大佬都会系会记得嘅，即系隐约记得嘅，通常我会坐佢后面嗰个位咯， 梗系啦， 即系第一时间唔好讲三七廿一，总之坐最近佢个位，问都问得方便啲啊嘛， 系啊，我都系咁谂， 嗱， 我都系咁 又等佢记住我。 你如果以我哋自己廿九 A 咧，广播道呢条线咧，其实嗰个站嗰个细嘅划分程度咧，真系咧吓你一跳嘅。嗱，因为点解咧？你去到由广播道一号开始，有一个站可以落。但广播站一广播道一号咧，再向前少少，譬如我哋用商台做例子咧，嗰度其实唔够咧，即系我谂十秒都冇啊。 系，我想话咧， 但嗰度第二个站嚟噶咯， 佢嘘都未嘘够咧，跟住又停啦。 系啦，但系嗰度系两个站嚟噶，所以如果你人哋同你讲话，你转弯咧第一个站落咧，你就衰咗噶啦。转弯第一个站咧，嗰度系广播道一号，离开咧你仲要去，无论系商台定去电视部咧，都仲要行路。 系啊系啊， 有两个站咯。 由商台嚟我哋嘅下集又系好近嘅啫。 你净系香港电台又有两个站，一个就 系 下集，即系所谓canteen嘅入口，一个就上集，系啦， 正门， 正门。但系我觉得最神奇系咧，你去到广播道三十号嘅嗰个站啦，然后佢后边仲有一个站系农场院， 系啊， 其实农场院嚟佢嗰度咧，又系十秒都唔够， 即系隔咗个巴士站啫。 但系咧已经嗌两个名噶啦，已经。 我估咧由上集去到农场院个门口有25步到啦， 冇错，差唔多噶咋。但系已经系两个站嚟噶啦，你绝对有权咧就话未到我唔落啊，未到农场院啊，而家。 我哋呢条线咧都几招呼。周到真系去到门口噶嗬，即系每一个大厦嘅门口咁 滞，辛苦晒啊！ 嗱，仲有一款咧，就系佢话咧，唔该，譬如话咧，风骚酒楼有落。但佢话嗰间酒楼执咗成十年 嘅，系啊，都照叫半溪， 系， 依家仲叫半溪有啦， 系半溪呢个 exactly 真系呢个， 系啊， 仲有人嗌嘅， 佢太过， 仲有一个， 仲有冇啲咩地标系咁嘅？ 亚视。亚视啦， 啲人仲嗌亚视 啊，嗌亚视啊， 咁啊，亚视 其实应该叫做咩啊？ 亚视咪即系教电视， 而家应该系教电视咯。 我唔知 个屋苑嚟噶啦嘛， 我唔知个屋苑叫咩啊？ 系啊， 但系我真系仲听到人嗌亚视。 系啊，呢个好笑啊！真系嗱，即间酒楼已经执咗十几年啦，都仲有人咁嗌啦。跟住咧又有试过嗌咧，就话司机停，佢话小巴停咗红绿灯度，有人嗌司机呢度有落，司机真系会开门俾佢噶。即 系 直情 系嘅，都系有见过。通常我估系 灯口有落咯，我就会讲话灯口有落，咁佢就真系会喺嗰个位度停一停嘅。 系 噶，原来又有呢啲搞笑位喎。 佢咧都即系，既然都停啦，咁佢都快上快落噶嘛，叫做 系啊， 所以佢都会放呢个边嘅。 譬如我翻屋企咧，我屋企嗰个小巴咧，佢有几条线嘅。如果你喺嗰啲旺角翻去咧，佢就唔到屋企楼下，佢唔会到屋企门口，佢就到屋企楼下。但我楼下咧系要行成条楼梯，好长噶嘛。咁咧佢嗰个站咧又好得意喎。如果佢正正经经个小巴站咧，譬如话就喺一笪地方，咁咧佢喺下一个小巴站咧就嚟到好远。但我哋就通常咧，想方便出入咧，就喺中间桥底嗰个位度。 即系话你喺站与站嘅中间，就系你屋企嗰个要翻去嗰 个出入口位 啦。咁但系司机都会喺嗰度停。 都会嘅，但系你真系好考技巧嘅。如果你第一次咧，你绝对落唔到呢个位噶。你就成日先同人讲话，唔该，我想去个屋苑度落咧，佢就唔知兜咗去边嘅。咁咧你就要抠准机会咧，过咗某一个站，桥底有落司机。 系啦，即系过咗个站，但又未到前面嗰个站嘅中间位。 桥底有落，跟住佢话咧，第五个网民常见嘅咧就话，司机禁区有落啊，禁区真系停俾你。 点解禁区都落得咁劲？ 就系、是、我哋香港嘅小巴， 就系、 是、 香港嘅小巴， 就系咁啦。 系啦，真系有落。 User friendly 系啦，而佢好仔细咧就话前面转弯位交通黑点个牌啊，唔该。 好仔细喎、 啊、 呢、這 个。点 解要咁 咧？ 前面交前面转弯位交通黑点嗰个牌。 嗰咁长啊，嗰、那个位。 系、啊。即系点解会咁仔细嘅？真系 前面转弯黑交通黑点嗰个位置，净系讲紧 系啊。同埋咧，呢个就系嗌法好得意啊！总站有落 哦，总站已经总站啦，仲使乜总站有落咧？ 因为循环线 哦， 惊佢冇人落咧，佢会照行。 系啦、啊，我屋企嗰条线系咁嘅循环线嘅，佢、 okay, 喺青衣城兜过去啦、嗯。如果咧佢嗱，你咁啱，如果总站冇人。 嗯、 而你上车嘅时候咧，司机以为你系谂住系中途上车咧、啊，再翻翻去青衣站嘅话咧，佢就会直接走噶啦。 佢会以为你系喺边度落咧，就是、过咗总站之后嘅第下一个站落。 诶、啊，唔系， 会唔会啊？ 唔系，佢以为 如果循环线你喺唔知道第一站上。 啊，明白明白， 系啊系 啊, 啊，所以佢就话咧， 系咪一定要落噶？我想问， 可以唔落嘅， 可以唔落噶， 系啊系啊， 所以好笑嘅。佢呢度话咧，总站有落咧，佢话点解要咧？因为真噶， 我记得有一次 你总站唔落，佢就兜翻你去起点噶啦。 是啊，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咧，好耐之前啊，嗰、那个车长话咧，喂，到咗总站啦，如果你再核多过过咗个总站，你要俾一次钱。 哦，系咪啊？有啲会咁。 系啊，所以我头先咪就有呢个质疑咯、 哦。如果你喺起点出发，系 啦， 如果你喺起点嘅，譬如我嗰度、嗯，你由呢度起点，嗯、哦，我谂呢处都系，譬如你喺九龙塘、嗯，你搭架廿九 A 上到嚟呢度，佢、嗯、兜翻个圈又落翻去噶嘛，咁、嗯、你冇得唔落车噶。 唔系呢个唔系循环线啊嘛，你讲紧循环线啊嘛，头先就讲紧 呢个唔仲循环， 我唔记得咗，所以 我答唔到嘴啊， 系咯呢条唔系循环线啊嘛， 最好有印象，我记得 有一次佢都系翻翻 去 嗰树噶咯， 佢会俾。 即系个总站唔系真总站嚟噶嘛， 哦、 我哋喺九龙塘嗰个地铁站先叫总站嚟嘅。 系兜个 part 落翻去先叫总站啊嘛。 系啊，不过都系嘅。 嗱、我唔知道，总之好耐之前咧，佢话喂，我啲系就系循环线，佢、冇一个站头嘅。总之佢就话呢度系一个总站啦，叫做呢条线嘅总站。但我跟住会开车咧，你再过咗个总站再落咧，你就嗰、那个要俾多钱。 系啊，嗱，仲有啲就 系 头先讲啦，执咗三四十年嘅戏院啦，佢话、例如仲有人嗌丽丝又落啦，纽约又落啦，金花又落啦。 快乐戏院啊， 系啊，我都未听过丽丝喺边啊。 系咪喺 丽丝？我 唔知啊，新蒲岗系咪啊？ 唔知啊， 系啊。 跟住咧，佢话啦，经过洗衣 戏院咪嗰度咯。 系啦，经过洗衣街，仲有人嗌水务处有落。 系啊系啊系啊， 你拆咗冇耐啫。 系啦， 系啊。青山道嘅旺角小巴去到太子就会话油站有落，但 系 油站执咗十几年啦， 好正噶真 系。 咪呢啲咪旧香港咯。 嗱，新界区嘅朋友咧就话啦，我哋住北区嘅围村，个伯伯会咁讲嘅，前面第三棵树有落。 好嘢，好嘢。 嗰棵树， 嗰棵树真系要永续， 系啦，冇俾人锯走。 好啦，呢条 锯走都冇问题， 系啦， 佢照嗌啫嘛。 呢个 咧就系用食物名嚟嗌落有落嘅，唔该妈妈奶有落。 哦， 嗰、 哦那 个铺头嚟噶， 因为咧佢喺土瓜湾咧有一个好大嘅妈妈奶招牌， 系 佢就直接嗌妈妈奶有落，系啦、 okay, okay。 其实有啲似咧，如果你去我楼下又有深水埗都有条线咧，有个面包啊， 你个啤酒落咯系咪啊？ 唔系啤酒又得啦，啤酒都执咗啦， 系、哦、咯， 系你都会再你都嗌啤酒，但系嗰度系面包铺嚟嘅，即系嗰个大面包铺咧，都 系 一样会人话唔该面包铺又落，系啦都会有咁样 嘅，即系好多时候嗰、那个嗌落嘅位置咧，都系同嗰、那個有冇间铺头做个地标啊？ 垃圾桶有落啦，呢度有一个，跟住有一个咧就话水龙头有落。 哦， 水龙头有落咧，佢话喺边处咧？喺呢个 水龙头系一个好细小嘅街道嘅设施嚟嘅、 那 個。 但系咧，因为嗱嗰度嘅听众你可以讲下啦，应该田心街我谂系沙田嗰度啩，唔知系咪咧？ 大围系咪啊？ 大围嗰度佢话有个叫做云蝶花园，咁就有条田心街咧，佢话真系啲人就话水龙头有落。咁、可能零零舍舍就喺嗰个位咯。 冇乜嘢嘅標誌俾人哋講、 啊， 可能成條街咧係冇嘅，即係第幾棵樹都講唔到， 唯獨 是 有 個 水 龍頭。 係啊，所以呢個你話，你諗下，如果你係一個遊客，你望住嘅話， 真係唔知點， 我點樣可以嗌到遊樂咧？ 係 啊，我可以做啲咩啊？ 你講得啱啊，豪仔。所以咧，遊客咧，如果真係搭小巴咧。会好论尽， 系啊！佢唯有站站市区有落啊， 系边度 有落啊？有落啊？边度有落 啊？ 接近。 主宰我的梦，神主宰我生命，神主宰我心火痛火痛的眼睛，神亲怎会消逝，神亲怎会虚伪，神亲的爱恋怎会像摇滚，神亲早已枯萎。继续追寻梦里的影子，终可接近。可能有次没可能，为了他只好一等再等。因生中一世，神护送上不死药世。 早已消逝啊！呢个系陈雷嘅版本啊，《纯真传说》。 好彩唔系曾志豪版本， 音乐永续嚟 嘅 呢 个。系啊， 如果我唱嗰个就变咗音乐断续啦。 系啊， 就断咗啦。 断续 系啦。 喂，有个电话号码要大家打。 系啊，呢、這个电话系咪永续嘅？ 系啊，永续嘅18723888啦。猜猜我是谁啊？今日我哋会同大家讲下玩下。究竟呢条乜嘢街道？ 系啊，我哋谂住咧，我哋扮游客啊，我哋咧就试下咧，就系讲个特征，即系譬如话，喂，嗰度好多鱼蛋吉噶，系啊，嗰度咧好多衫裤卖嘅，究竟嗰条咩街咩地区咧？嗱、啊，欢迎你打嚟估之余咧，你都可以考翻我哋啊！我相信你，如果你系嗰区嘅街坊咧，喂、即系试下用下你嗰区嘅特色，然后考翻我哋，睇我哋估唔估到。 系啊，但系要搵啲大众化啲嘅咯。 系啦、啊，我哋讲翻咧，嗰条街有个水龙头嘅咧，个水龙头好出名啊，咁样。 咁就难咯。 系啦、啊，嗱，18723888，欢迎你可以打嚟猜猜我是谁。 系啊，我哋有心意卡送翻俾你。 系啊， 跟住落嚟咧，呢一则新闻咧，到结尾咧都可以系一个嘅猜猜什么来？呢一个系乜嘢嘅新闻咧？就话啦，话说有一对兄弟咧喺呢个寻晚呢、这个晚上吓喺旺角一间戏院嗰度睇戏。 O、okay. K， 期间咧佢两兄弟因为发生咗啲事争执， 嗯， 怀疑咧。其中一位就系细佬，佢咧就出拳咧就打呢一个哥哥。 哇！做咩咁嬲啊？ 卅几岁噶啦吓，已经好啦，一系30岁，一系38岁。好啦，咁啊打交打起上嚟，咁戏院嘅职员于是就报案啦。 嗯， 救护员咧到场就将哥哥咧系送院。 嗯， 咁咧哥哥就冇啊表面伤痕嘅。咁啊细佬咧事后咧亦都有送院检查。咁咧由于咧。呢一位打人嘅細佬咧，懷疑患有精神病，咁、咧案件係列作咧傻人發現案嘅。 OK， 好啦，而家嘅題目嚟啦。 OK， 究竟你會唔會好好奇佢係睇邊套戲咧？ 睇到打交咧，係咪啊？ 睇到會打交，最近嘅。 寻晚啫嘛， 唔系啊，睇戏啊嘛，咁梗系琴日啦。 唔系，即系嗰套系最近上嘅咩戏啊？死啦，我都唔知。 系咪港产片啊？ 一秒拳王， 其实佢喺个案入面咧，新闻系冇交代佢系睇咩戏。 哦， 不过咧，我都系谂到，梗系睇一秒拳王。 系咯，应该系咯，似系打交嘛。 即系我等时间先睇完之后。 唔系咁啊。定系睇咩啊？睇狂舞派。Okay. 冇理由啦、啊！ 我呢个纯粹即系自己喺度联想嘅咋，你估真系有答案 啊？哦 ，OK。 如果唔系点会挥拳咁啊打个？ 我都系谂啊，到底睇咩戏咧？我好奇咗咧，会唔会真系睇咗一秒拳王？ 跟住咁佢哋嘅对白系咪咁啊？我先系一秒拳王，我唔系，你先系，我真系，我唔系，你唔系。 睇 下边个可以 KO 你？哦，咁所以佢翻到去应该冇唔会落案嘅咯。佢应该同，但我唔明白，点解呢个会变咗傻人发现案嘅？ 都话怀疑个细佬有精神病啦。 但系我想话咧， 傻人发现噶。 但我想话咧，佢哋卅几岁啦已经，但系都仲两兄弟去睇戏，其实好有爱咯。我想话 系 啊，真系、啊。 你谂下，你会唔会同你家 姐去睇戏？ 所以咪打交咯。所以咪打交咯， 系有爱啊！ 你同你老公去睇就闹交嘅啫，就唔会打交。好啦，打嚟啦，1872388。 经济行情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立法會的行政長官質詢時間表示，全國人大會議通過涉及修改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當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同二之後，特區政府會修訂本地相關法律，再組織和規管選舉活動，安排未來12个月的多項選舉，工作十分緊迫。他建議立法會可以在內務委員會下先成立小組委員會，爭取時間討論人大決定主要內容等。稍後，當政府提交修訂條例草案之後，小組委員會可以立即轉為法案委員會。林鄭月娥又說，官員非常樂意配合小組工作，促請立法會考慮建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特區政府有與中央保持聯絡，討論在什麼條件之下逐步與內地恢復兩地人員往來，現時本地疫情未受控，有關條件仍然未成熟，但是相信接種疫苗有幫助，當局已經初步與內地提及，在接種兩針疫苗之後可以比較放寬一些限制，當局會繼續循有關方向處理。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在行政長官質詢時間上說，不少市民關注打了國產疫苗之後回內地是否可以免隔離或者免檢測，建議當局和中央提出有關訴求，令兩地往來恢復正常。林鄭月娥說，明白疫情對社會大眾帶來很大影響，原本第四波疫情之前，即是去年11月上旬，特区政府已经有计划，有一定限额让本港市民回广东，但是其后出现第四波疫情到今日仍然未息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要令到市民踊跃接种新冠疫苗，政府正是研究诱因，包括除了涉及通关之外，关于本地社交距离措施有没有空间放宽，政府都正是考虑。林郑月娥在立法会回应议员提问的时候说，临床事件专家委员已经在严重异常事故发生之后开会和见传媒，暂时显示有关事故和疫苗没有直接关系，亦都有提到现时每日致命疾病数字。他又说，政府对于失业率升至 7.2% 感到非常担心，所以政府早前已经推行保就业等的措施，但是两地现时没有往来和旅游业没有起色等，难以令到经济恢复元气，所以重点仍然在防控疫情，在政府努力以外亦都要市民配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道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18723888，我哋今日呢个猜猜我是谁呢，我哋化身成为呢一个香港嘅街道旅游大使啊。 定係我係本身化身為一個嚟香港嘅旅客， 是啊、 我唔識啊，識啲唔識啲咁樣咧。 係啊，嗰度咧叫做咩街道啊？咁樣 即係邊處啊？ 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888，考翻我哋轉頭啊！ 啊， 但係即係希望可以大路啲，或者嗰啲 tips 我哋就算唔識去嘅，但我哋起碼估到嗰沿住一條咁嘅街啊，咁樣。 係啊，希望大家可以都打嚟踴躍參加，踴躍參加。電話號碼18723888，18723888啦嚇。聽講今日都有啲。有啲小朋友、大人、細路哥都打嚟， 冇所謂啊！係香港街道，我哋都認識一下，係咪 ？OK， 好啦，電話旁邊有你啦，你係邊個 ？Hello， 我姓吳，喂， 係係你啦， 我姓吳噶。 Hello， 吳小姐， 係吳小姐，你想係考我哋定係自己 被考啊？ 考驗， 你考我啊？ 好啊，你想邊個出題目啊？有鵬仔，有豪仔，有桂花田， 豪仔啊？ 好，你啊，你屬邊區多啲啊？港九 係喺觀塘嗰邊咯。 听唔到观塘啊， 即系九龙呢边。 九龙呢边啊，好啦，俾条易啲嘅你啦。 嗯， 九龙呢边咧，等等，哇！呢条街就真系实在太过容易啦，实在太过容易啦。 系， 一讲咧，你就应该马上就知分晓啊。咁咧，佢就有好多人咧，就会喺嗰度咧，就卖呢一个叫做服饰啦、玩具啦、内衣啦、精品啦，都喺嗰度。唔喺深水埗嘅，咁啊，据讲100蚊以内咧嘅衫咧，嗰度就周围都有噶啦吓。咁啊，之前咧就系小贩专用嘅，而家咧就变咗都系好多街边嘅铺头。旺角系讲紧旺角，冇错。咁啊， 想知边条 边条街咧？咁啊，佢卖好多饰物啦、服饰啦、玩具啦、内衣啦、精品啦。咁啊， 花园街 亦都好多时候卖嘅咧，都系啲妇女用品嚟嘅。 女人街 系啦，冇错。 女人街就 呢条就真系最容易 啦，系咪即系西洋菜？ 原名系咩？ 西洋菜啦， 唔系啦。如果我 当女人街都啱啦， 系啦，其实你都啱噶啦。如果我当加多一个难度咧，原名系咩街？ 嗯， 女人街个正 系 知唔知啊？ 通菜街。 通菜街冇错， 通菜街 系啊，呢个就系女人街嘅原名，系好多菜，有西洋菜啊，有咩？呢个就系通菜街啦，70年代小贩专用区嚟噶，而家咧就变成咗系嗰啲唔同嘅妇女啊、玩具精品店啊咁样啦，嗰啲精品街好似变咗。 即系有阵时佢咧嗰个坊间为佢起嘅 别名， 别名咧仲红过， 系啊， 出名过佢原本嗰个名啊。 女人街就冇得输，我谂你如果你问个的士司机通菜街有落咧，可能佢都要 谂 一秒啊。女人街佢已经知喺边度。好啦，恭喜晒你。 好，吴小姐，你有呢、這个我哋心意卡送翻俾你吓。 冇错，呢个就系旺角女人街，好容易啊！热身题应该一定识啊，真系。好啦，第二个你边个 ？Hello， 嗨，我系黄柏朗。 系啊，你系黄柏朗啊？ 黄柏朗你好啊！ 你好啊！呢度有程振鹏啦，有桂花田，有曾志豪、啊。 黄柏朗、啊， 桂花田， 你想揾桂花田系咪啊？ 系 好啊， 好啊，系啊！ 你有冇行过街噶？你黄柏朗 有 好啦、啊。嗱，呢条街咧，我相信咧，大人咧比较去多啲嘅。咁啊，一条街咧唔系我哋行街嘅，即系只系一条街道。咁啊，周边咧都包围住啲工厂大厦嘅。但系呢条街咧，有呢头嗰两个字咧，好多时啲人咧都希望啊。我都希望祝福你咧，乜乜乜乜咁样嘅吓，嗰两个字，乜乜街咁样。但系新年你成日讲啦，就算我系点唱都会成日听到呢条街嘅名，即系呢个字嘅名啊。系啊，喺葵涌嘅，系啦。 喺葵涌， 你未必会去过，但系即系条街道嘅名咧，系喺葵涌里面唔系太长嘅。但我只系想形容一下嗰个词语咧，嗰、那个街名咧。 新年会听到嘅， 系成日都听到，就算我系点唱都经常都会出现。 发财街。 你点唱你好少可听到佢。 点唱发财啊？ 系咯， 恭喜发财啊嘛。 唔系嘅。 哦， 系咩啊？ 健康街。 健康街。 健康街喺边度噶？边度噶？ 喺葵涌、啊。 哦，葵涌嘅健康街啊！ 佢围绕住咧系一扎嘅工厂大厦咧，里面有一条短短嘅健康街。 哦 ，OK OK， 系咪？我即系过新年啊，点唱成日个个都祝你身体健康啊！ 系啱啊啱啊，柏朗 认识下啦，系咪啊？ 咁你要记住咯。 系啊，香港有条健康街就喺葵涌。 系啊，你下次有啲咩唔舒服咧，就同爸爸讲，我要去健康街兜个圈。 系啊， 包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身体健康。 好啊，多谢。 拜拜拜拜，系好健康街喎呢条啊，升级升级升咗一级啦，我哋又好，再听下位听众， 系 hello 你系边个？ 风骚快活人， 你好， 系 余小姐啊， 系啊， 系啊，余小姐你好， 你好， 系啊，多唔多行街啊？ 间唔中啦， 间唔中啊，咁交俾你啦，你同程振鹏可以撑台脚慢慢行呢条街啦吓， 系余小姐你好啊，诶，呢一个咧。是一个街道嚟嘅，咁呢个街道咧就喺港岛区嘅，睇下你熟唔熟港岛区啲街道啦。咁啊呢一条街咧，依家咧都焕然一新嘅。咁喺过去嘅日子咧，喺香港嚟讲咧，佢咧就系都几出名嘅。出名咩咧？出名咧好多印刷嘅，系啦。咁啊喺香港岛嗰边嘅。讲埋俾你听喺湾仔区添啦吓，咁啊呢条街咧好出名，好多咧啲印刷铺咧就开到成行成市嘅。咁呢一条街咧就 几条街 啊， 咁快嘅。 我想讲咧， 有只歌系咪？ 有首歌嘅，但系你知唔知佢？ 嘅贴士。 但系你知唔知佢嘅正名其实叫咩咧？ 喜帖街系正名，哎呀，哦，我记得，我记得三个字嘅， 系啊，乜乜街， 利乜乜， 系。 利东街 系啊、哎，我都记得系利东街啊，系啊。 但系利东街而家佢都仲系 好靓， 写住利东街嘅喎。 系、啊，喂，佢而家系利东街， 咁佢本身叫利东街噶嘛？ 啲人叫佢做喜帖街， 叫啫嘛。 不过而家冇啦，因为嗰啲转晒型啦。 哇，转晒啲，而家变咗第二个中环噶嘛，好靓啊！ 而家嗰度咧似外国啊， 系啊系啊， 似 L A 啊，欧陆啊，系 啊，好正啊，真系。 OK， 好啦，恭喜晒你， 好多谢余小姐，我哋会送翻心意卡俾你吓。 依然记住，在放学路途，你令我仰望，像一套戏，童年总教我回味。当年你被我箍紧手臂，从不放，到今天我有力抱住你。几多风景一起曾有心情，沿路看一边牵手边细听，潮浪拍岸，任每天变化别追究，日子总有我伴你走，马转星移别再忧，人无永久，若你的渐相守，让我慢慢露出感受，万语千言，任我怎么说也不够。当年你被我箍紧手臂，从不放，到今天我有力抱住你。几多风景一起曾有心情，沿路看一边牵手边细听，潮浪拍岸，任每天始终有我伴你走，马转星移，别再忧，人无永久。任你的笔说渐深刻，让我慢慢流出感受，脉搏相连，就算分多远也紧扣。捉紧你。 需要你伴我走，下雨天晴，让我可紧抱你手。像日月无法改有，生一种爱不会变难取代，只要现在全心看待，别要将来越缺星气自去感慨。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赴州精选， 计划赶不上变化，应该点做？ 谁停下这秒钟？那片黑海的路途，难途上要结婚，要窒息每日。谁停下这秒钟？谁改当我和想漫步？天涯下那些回报不过尘土，今不堪也无再追，再疯都再继续犯错，不必要见识不过也很早。 阿飞话试过定立咗一啲目标，但系因为时机环境而错过咗。疫情关系，佢觉得呢个情况可能大家都会遇到嘅，于是用音乐去探讨时间呢个课题。 风一吹，计好算好，也可失措。 作曲林奕匡，填词 Oscar， 编曲吉森峰 Nick Choi Edward Chang， 监制 Edward Chang 吉森峰 Matthew Sim 林奕匡。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榜第四个礼拜，微升一级电棍位置，林奕匡《时间的囚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咦，系喎，今日原来好日喎，系我哋阿同事阿蔡蔡子好日喎， 系喎，我哋嘅监制啊， 系 生日正日啊， 又大一岁喎， 系啊， 是啊， 我哋今朝先讨论佢究竟系几多后咁样， 几多后哦，咦，系咪要泄露机密噶？ 唔使， 系， 祝佢生日快乐啦吓， 我哋净系用一个评语，人不可以貌相啊， 系啊， 系嘅，系嘅， 祝个豆豆越嚟越锡佢啦吓， 系 听我听话啦吓， 系啦，祝佢就事顺利啦吓， 系啊，系啊，嗯， 好声啊！好啦，咁我哋继续翻嚟啦，吓18723888，欢迎你开打电话嚟同我哋玩呢个猜猜我是谁之街道篇。电话旁边你系边个？ 你好， 喂 ，hello， 系你啦， 喂， 点称呼啊？ 系啊，听唔听到啊？ 听到， 听到啊， 系 叶噶， 叶小姐你好啊， 系啊，你好，三位好吓， 系啊，有彭仔啦，有桂花田，有曾志豪啦，你想拣边个出？ 曾志 豪 啊，好 ，OK， 嗱呢度咧喺港岛区嘅，港岛区嘅，咁咧哇，你去到呢条街咧，海水未浓郁啊！哇，好大阵海水味嘅，咁啊，最紧要系咩咧？你眯埋眼闻到海水味，擘大眼，你以为去咗外国咁样，哇，直情系咧充满咗呢个异国嘅风情，而亦都真嘅，因为你撞口撞面咧，真系好多外国人咧攞住杯酒咧，同你喺度咧 say 晒 hello 咁样啦，咁啊， 酒吧街嘅系嘛？ 但咁样，你呢即係行到攰攰地嘅时候呢，你就可以坐喺好多唔同嘅餐厅啦、酒吧啦、露天嘅茶座啦，而佢最特色嘅地方呢，就係佢有啲呢即係少少嘅蓝白屋呢，你真係好似去咗希腊吓嘛， 希腊 啊，哇，好似去咗希腊嘅风情咁样呢，你会望住嗰度有阵时好多表演啦，圣诞嘅时候呢仲会有啲市集呢喺嗰度出现嘅。 嗯， 呢条街喺边度呢？ 哇， 喺铜锣湾嗰边啊？ 唔係。远嘅， 我又觉得喺赤柱咯， 喺赤柱啊， 赤柱都系啊， 系 咯，你觉得似唔似喺赤柱咧？ 系咪四个字噶？ 四个字嘅， 哦，即系要加佢，加佢咩街 嘅？系啊，附近好多景点嘅，嗱，我俾最大贴士你，即系咧，你附近直情可以游水，有个海滩喺附近噶，所以我海水味好浓噶。 哦，系，都唔记得有海水添。 系啊。 咁咧，仲要系一个好大嘅特色咧，佢中间咧有个好大嘅广场噶，嗰个广场咧，你见到直情咧有个好大嘅同心圆咧，画喺个地下度噶，哇，好靓噶， 咁难嘅， 喂 豪仔， 今次唔系，好易嘅，嗱，如果你要去嘅话咧，有咩方法咧？你可以由中环啦，就搭巴士去到嗰笪地方落车咧，行五分钟啦。又或者你搭地铁咧，就去到搭小巴啦，又喺嗰个市集度落车啦。又或者你喺尖沙咀咧，再搭巴士都系喺嗰笪地方度落车啦。 咁喺边度有落啊？司机， 好啦，我俾个 tips 你啦。赤柱广场吓，咁嗰条街喺边度？赤柱广场有落， 系啦。 基本上嗰四个字有三个字已经讲咗俾你听。 系啊，赤柱啊中嘅。 系。 咁系咩街咧？ 咩话？ 赤咩街？ 你 赤柱街 咩街咧？赤柱咩街咧？ 嗯，啲嘢 赤柱大街啊。 系啦。就唔好系细街，系要大街。 佢自己又唔好有另一条街，佢自己都匪夷所思。 系啊，咁容易，冇错啦，就系、是、赤柱大街。系啊，咁啊介绍咧，香港岛嘅南边啦，真系好多酒吧啦、露天茶座啦、特色餐厅啦，喺嗰树咧周围都卖嘅。咁啊，直情隔篱就系赤柱海滩啦， 正系一个广场 啊。系啊，仲有美利楼啊、赤柱市集咧，咁所以都欢迎大家得闲可以去行下噶。 系啊， 系咪咧？你挨到口唇，挨到口唇边噶啦，你已经。 是啊是啊， 就是赤柱大街。 是啊，明啊，明白啊。 是啊，好啦，多谢晒，恭喜你啦吓。OK， 拜拜。哇，厉害厉害啊。我都好少见条街呢，几乎就呼之欲出一个答案已经。 是啊。 好啦，下位朋友子睿。 你好。 Hello， 子睿。 子睿。 你 是不是 想同边个玩？是不是桂花田姨姨定是鹏仔叔叔？啊，子睿。 桂花田姨姨， 好啊！嗱，我相信咧，以你嘅年纪咧，你系一定会去过嘅，除非爸爸妈妈就冇带过去啦。好多小朋友咧，呢条街道都去过噶、哦， 嗯， 因为有嗰个建筑物喺度， 建筑物 系啦。咁咧呢、這个街道咧系唔系街嚟嘅？系条道嚟嘅。咁系四个字，系乜道咧？就系、是、因应你去过嗰个建筑物咧，所以就有嗰条街道喺度啦。 咩话？ 嗰、那个建筑物啊？ 咩意思啊？即系嗰个建筑物系嗰 街道 街道嘅名嚟？ 系啦系啦。即是那个是啦，那个建筑物啱啦。 但 如果是小朋友， 那个建筑物是什么用途的？ 在哪区话？在香港岛还是九龙？ 是啦，我就未讲的，在尖沙咀。 尖沙咀哦， 是啦，你通常都会去过，如果你小朋友的话呢。 本道。 Yes， 是啦。你不会知道它叫什么道，不过你去过那个。 我爹哋公司都在那里的。 哦，是吗？你爹哋公司在那里，在 你爹哋是做科学馆的。 科学家。 科学人嚟 嘅，科学人嚟嘅，真系啱啦！ 好叻喎，佢会发明啲咩俾你噶？ 或者 吓 咩话？ 佢会发明啲钱， 踢 波 机 啊！ 哦， 犀利喎，定系射波啊？ 哎呀， 系啊 ，OK， 哎呀，好叻啊！ 多谢你 科学管道啊， 子睿系咪？ 系啊，子睿啊，就喺尖沙咀，因为有科学馆喺度啦，所以有条科学管道。 我用细佬啊， 我识啊，细佬 系啊， 系啊， 细佬叫咩名？细佬。 红 正 男 咩话？ 红正男， 红正男啊？ 正男啊？我完全系同阿子睿，我以为有叫子乜子物添啊？ 系、 哦、OK， 好 啦，好 啦，多谢你啦，两位，拜 拜。 喂，剩翻啲时间俾我哋自己玩啦、 啊， 我哋考你啊，真系你边个想出题啊？我有一条、啊，食、哦、得落肚嘅。 哦，好啊，估下。 有个雪糕用佢命名嘅。 有个雪糕 系啊， 食得落肚， 食满街都系， 冇错啦， 简单。好啊， 俾埋个 tips 你啊嘛， 系 咪先？ 我亦都有一个有一条嗰条绿叫路嘅， 倾巢而出嚟， 梗系啦。 咁话点样时间有剩啊嘛？咁咧呢条路咧系四个字嘅，咁但系咧呢四个字咧根本你就快啲啦。咁咧呢条路咧嗰、那个名咧基本上就系、是、你见到嗰个建设咧就系、是、嗰条路啦。例如电台有广播道就系咁样，你明唔明啊？ 哦， 系啦，四个字。 电器道，咁啊四个字。 四个字，四个字，乜乜乜路喺呢个 乜乜路 葵涌嘅， 喺葵涌嘅 呼之欲出四个字。 葵涌、哦， 你见到嗰、那个哇咁大型嘅建设就系嗰条路咯。 葵涌乜乜乜路啊？ 系啊系啊系啊， 乜乜乜路？ 你喺葵涌最大嘅基建系乜嘢啊？ 货柜码头。 收佢埋头路啊！ 系啊，就系要攞佢埋头路。 哇，犀利喎！ 一眼个字咯，真系。 唔系，我佢话头乜乜乜路啊嘛， 系啊 系啊，货柜码头路咯， 都比较少咁多字。 货柜码头路啊，呢个街道特色啊，有机会再玩喎，真 系。香港街道咧系真系好千奇百趣嘅，其实。 系啊，千奇百趣之香港街道篇咁啊，希望大家下次咧搭小巴，你试下可以落得好啲啊，听日见啦， 拜拜。